晨，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空气船船仔喺朝头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咧，亦都翻到嚟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早晨啦。出边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即系低至中级度水平啊。嗱，讲到咧下昼咧，可能都有几阵骤雨嘅，甚至骤雨咧系比较多，甚至有雷暴嘅。呢几日咧都系几大雨啊！寻日朝头早咧都落咗一场好大嘅雨，今朝翻嚟嘅时候咧就还好嘅，天气纯粹系湿湿立立咁样，但系咧就冇落雨。希望咧今日就算有落雨都好咧，都系唔系好大雨，费事咧就阻住我哋。同埋而家落雨嘅时候，唔知道大家发唔发现啊？我就发现咧附近餐厅嘅生意咧系差咗噶，因为落雨天咧大家都唔系好想出街食饭。咁但系如果可以嘅话咧，不妨试下，即系如果系寻日假日啦，今日如果夜晚都得闲嘅话咧，不妨都试下落街去支持一下啲小商店啦。 晨光每日一格。 大家觉得点样先系一个成熟，或者系如果女士就系一个熟女，男士就系一个 gentleman 呢？其实要懂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就是最重要的了。可以的话就记得千万不要带着一些负面的情绪回家，因为你回家的表情其实都决定了你一家人的心情。最重要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你的人生就已经赢了一大半了，其余的自有安排，相信你亦都会过得很好。如果你哋学识控制情绪，温柔讲说话嘅话，一半其实就系为咗尊重其他人，另外一半亦都系为咗保护自己。不过你话啦，啊，点样先可以做到情绪稳定啊？其实最紧要就系有三个唔好啊，唔好有太多嘅期待，唔好有太多嘅假设，同埋唔好强求。希望大家都可以以清醒和理智的态度去压制一些不应该出现的情绪。有情绪是没问题，但是不要将情绪去发泄给身边的人，也都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去释放自己的情绪。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啊。 地磁力扩展，将你身躯这半边，跟那壁墙一剑渐次倒退倒退倒退倒向后边。淑女起会贪真心，淑女沉梦都要点，淑女应将此应该冷面，所爱所要所有莫说今宵永久的等下女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6:15的朝头早，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外面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即系低至中级度水平啊。今日开始咧，即系五一劳动节啦，大家都知道咧，应该就系内地五一假期一个黄金周啊，五一嘅假期。咁国家气候中心咧就预告啦，原来咧南方嘅地区咧就系好多落雨啦。如果大家都听到好多唔同嘅新闻，都听到话，哇有啲地方又有雷暴、大风啊、龙卷风啊，甚至有冰雹嘅，多咗好多呢啲咁嘅片段。咁甚至系最强嘅降雨时段咧，讲到原来系5月3日去到5月4日。局部地区的降雨量甚至会去到15毫米，所以因为这些的天气出现了几个很热门的话题在内地的社交媒体，譬如是因为天气取消了五一出游和这个机票跳水等等的话题。尤其是如果大家真的有看到一些的片段，有很多的冰雹打烂了车，或者真的雷暴大雨，有些洪水这样，所以其实如果去 旅行的话都是有些麻烦的。原来五月开始，譬如一些叫，如果大家都有去的地方，大家要留意了，如果是去一些叫浙江西南部、福建西部、江西湖北东南部、湖南大部分的地区和广东北部分的地区，降雨量都是会多了2至5成，所以很容易就会发生一些的灾害。所以有很多的社交媒体出现了很多关于取消旅游的讨论，甚至机票买蚀了都成为了热话。譬如内地有很多一些很热门的航线，在五一当日，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么热门的日期，通常飞机机票都是很贵的，但是那一天竟然有一些叫低价的直飞机票突然间出现了，所以有很多条这些叫做飞机票价跳水咁样嘅文章出现咗啦。譬如讲个例子啦，上海飞三亚，如果近呢一个星期咧，比上个月同期跌咗差唔多60%，咁北京去厦门啦，或者上海去昆明等等嘅航线咧，都跌咗差唔多40%。 就估啦，除咗系因为天气原因啊，大家都觉得诶唔好去啦咁样，就令到大家可能蚀咗机票之外咧，其实点解啲机票会跌得咁劲咧？就系关于呢一个热门旅游城市或者系酒票嘅价格下降咧，就系因为呢一个供应链啊恢复咗啊，或者呢个供求关系慢慢变翻合理啦。之前疫情咧就有好多飞机嘅航空公司啦，或者甚至有好多酒店咧就结业啦，或者系 cut 咗啲航线嘅。咁但系全部而家都恢复正常啦嘛，于是咧就慢慢呢一个供求嘅关系咧变翻一个合理嘅水平啦。所以突然间就发现点解会平咗咁多咧？咁另外同一时间咧，亦都系内地咧有好多一啲小城市嘅旅游目的地咧突然间出现咗。咁多数呢一啲咧，亦都系会价格比较平啦。咁所以旅客亦都唔会话净系去一啲大嘅城市去旅行啦。譬如大家都好中意飞嘅三亚咧，就最近就少咗人去啦，可能去翻其他小城市。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系会去内地嘅话咧，留意一下边一啲地区系会有一啲叫做嘅降雨量比较多啦。咁另外亦都可以睇下有冇平嘅机票咧，大家可以去睇下啦。 这边静静静静，你的心火盛，没法淡淡定，很快就宿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有牙。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仍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华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准备。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华人，别让笨蛋一手拖。学会化要化作仪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自身主权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齐齐背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准备。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仪态时刻铭记，就是面前尽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亦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你多么卑鄙，你的披肩这么高贵，这绝招。钟醒一醒，愿你淡淡定，送走心火。 醒。 呢首歌是冯允谦 J 风仪态训练学院。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当我哋仲系小朋友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高大啦，如果靓仔靓女嘅大人嘅，甚至咧我哋成日都会谂翻自己啊，会唔会大个咗之后成为自己想成为嘅人呢？如果咧你系一个幸运嘅小朋友，屋企咧亦都系家庭美满嘅话咧，大家相信都会谂啊，希望好似爸爸咁叻，希望好似妈妈咁温柔。咁但係呢，如果你可能係家庭冇咁好，你就會話我希望呢我就唔會好似父母咁樣啦。我哋呢每一日都如果細個嘅時候都會係希望自己有一日變成大人，或者變成自己有幾叻啦。咁但係當我哋大個咗，自由多咗啦，係可以爭脫咗父母嘅約束之後呢，我哋亦都發現原來成為一個我哋自己理想中嘅大人唔係一件好嘅事，甚至有好多身不由己呀。譬如我哋以前好憎父母不守承诺啦，哇你明唔明哇嚟我有我嘅 party 有我嘅表演㗎喎，但原来因为佢做嘢太忙嚟唔到，又或者我哋好憎父母成日都暗暗沉沉啊，又好憎啲同学成日都可能叫做擦老师鞋。咁但当我哋变成大人嘅时候，我哋都会发现人生有好多嘢呢係好难控制㗎，譬如自己冇办法遵守承诺啦，你自己可能亦都会为咗工作前途呢就会去少少嘅讨好我哋面前嘅上司，咁就会觉得自己好似迷失咗咁。不过呢，如果我哋係明白到呢一样嘢，了解到自己呢一样嘢已经係一个好好嘅觉悟，我哋呢要开始努力咁样去搵返自己，去挣扎入面搵返自己安心嘅地方，得到咗改变嘅动力。我哋呢虽然係好难变成一个自己鍾意嘅大人，咁但係最少唔好变成一个自己唔鍾意嘅人。所以坚持本心，支持住自己嘅梦想，就算做唔到自己鍾意嘅嘢，但同一时间唔好变成一个衰人，呢一个係最重要㗎。呢个係 Cloud 雲浩影，慢性分手。 才是好，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恐症在蔓延的失恋苦恼，进退也都失去再去好，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理想十分好，理想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沙发，未决定分手便注定牵挂，二人若沉淀到反觉得了才是可怕，这般绝对幸福吗、啊 oh, 为爱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 真经已到手，才面目 算十分好，未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腐化，无任何惊喜，无任何色差，一切好似完整。谁坚守为爱情都这样吗？如未能厮守，让爱情千变万化。 我哋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议息声明提到近期在实现 2% 通胀目标方面缺乏进展，预计在对通胀可持续走向 2% 抱有更大信心之前减息并不合适。主席鲍威尔说下一步行动不太可能是加息，至于减息时机取决于数据，逐次會議作出決定，強調聯儲局可以保持耐性。他認為美國經濟並沒有陷入滯脹，但今年以來的通脹數據並未帶來更大信心，仍然處於過高水平。他預計今年通脹會回落，但他對通脹回落的信心亦低過之前。另外，聯儲局6月開始將會減慢縮表速度。垃圾徵費先行先試計劃展開一個月，有參與計劃的酒樓說近日接獲政府口頭通知，先行先試延長多一個月。環境保護署回覆本台查詢時說，在試行開始前已經計劃先行先試，為期大約兩個月。政務司副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小組會檢視先行先試的結果，並預計在5至6月間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交代。現時計劃在5月27日向立法會交代試行計劃的報告。廚房說指定袋每個月發放一次，可能參與地點有人員再收到五月份的指定袋时有所误会，专队人员分阶段派发指定袋，让各试点试用，并在上星期起按他们需要陆续派发五月份的指定袋。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宣布，哥伦比亚将从星期四起断绝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以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佩特罗在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说，世界不能接受种族灭绝，又指面对加沙的情况，各国不能够消极被动。以色列外长卡茨在社交平台批评佩特罗的言论是反犹太，并且充满仇恨，认为佩特罗的立场相当于向哈馬斯提供獎勵。卡茨又說，歷史將會記住佩特羅決定支持最卑鄙的行為，包括燒死嬰兒、謀殺兒童、強姦婦女並綁架無辜平民。玻利維亞、伯利茲和南非之前亦已經斷絕同以色列的外交關係，一些國家就召回派駐以色列的外交官，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 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应考 DSE 的时候，除了答案要写得快而准，有另一样嘢都必须要填得准确，就是所作答的试题号码。 每年 DSE 都有不少考生漏填或者填错题号，不单止会阻碍阅卷过程，甚至可能会影响有关的答案不获评阅。所以考生记得要写啱题号啊！ 考生必须在考试时间内，在答题簿的内页以及补充答题纸的试题编号方格，以原子笔或者铅笔在适当的方格画上交叉符号。另外，考生亦都不应该在同一页作答多过一题。 有部分科目的试卷设有多于一个部分，需要使用不同的答题簿，例如英国语文科卷一和卷三设有 A、B 一和 B 二部分。考生如果需要加纸，各部分的补充答案应该写在不同的补充答题纸上，然后用市场提供的短绳绑在相应的答题簿内。 考生不可以将补充答题纸、方格纸或者工作纸撕开使用，否则会被扣分，甚至会被取消全部考试成绩。 另外，作答的时候字体要尽量清晰，如果字体太潦草，可能会影响阅卷员理解答案。大家记得阅读考生手册，了解各项考试规则和安排。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7嘅早上啦，24度嘅气温啦吓，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头先有船仔啦，而家咧白元浩都坐咗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同各位听众啊见下面啦，今日朝头早嘅天气我觉得都系暂时嚟讲都舒服嘅，咁希望大家有一个美满嘅早上啦，好啦，船仔都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我特别咧。就想即系讲下呢一个咧，关于一个新嘅电竞岛嘅。咁呢个电竞岛，电竞大家都知系咩嚟噶啦，新兴嘅运动啊嘛。咁佢玩嘅时候咧，佢通常嗰个规格咧就要有部好劲嘅电脑嘅。 系啦，原来有一张好劲嘅电竞凳嘅。 越嚟越贵喎，啲电竞凳。 好似真系好舒服。 好似我冇特别坐过啦，但我有去嗰啲。可能我睇嗰啲都仲係比較上普通嗰啲電競凳，因為我都係深水埗睇。 哦，其實我同你都係差唔多啫。 即係我冇見過嗰啲唔知幾多萬一張嗰啲電競凳。 但因為佢哋要坐好耐㗎嘛，日日喺度訓練十幾個鐘，咁就齋坐嗰張凳呢係真係要唔知點樣設計呢，佢係可以坐成日都唔會話腰骨痛啊，又或者點樣嘅。 唔知新嗰啲電競凳其實會唔會撳個掣，跟住可以啲喐下，跟住呢就可以幫到你個人有唔同嘅 angle。 喐下，例如佢有一个咧消除疲倦嘅 mode 嘅，跟住你揿嘅，咦，跟住喐，跟住你嘅人咧就跟住佢喐，但你仍然系可以唔使好用力，跟住佢承托住你嘅身体，但可以令到你嗰、那个血液循环得好啲，唔知道会唔会有呢一啲嘅设计咯？ 咁咪同按摩椅差唔多咯？ 按摩椅会喐噶嘛？ 你嗰个都系会喐噶？ 唔系按摩椅嗰种系会震动。按摩椅嘅系会震动，同埋会有一个有两嚿圆形嘅嘢喺度同你按摩噶嘛？ 但系你嗰个电竞凳就系净系得个角度唔同嘅， 系角度唔同，同埋因为点解我唔会想个电竞凳都有呢啲按摩嘅作用呢？因为电竞凳咧，电竞椅佢应该系你打机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可以有啲即系有啲 game 咧，佢系会有啲震动，同埋好微细嘅震动，可能系代表某一种嘅 signal，所以唔可以乱咁震嘅。我自己觉得。 系啦，都系你啱。 系啦，唔可以乱咁震。万一你有少少震动嘅时候咧，佢可能会感受唔到游戏带俾你嗰一种嘅触觉。 系啊，无啦啦有只怪兽弹出嚟嘅，然后只怪兽咧弹出嚟前一秒咧会震嘅。 系啦， 都啱。你可以建议一下啲厂商会唔会制造一个，我觉得有唔同 angle 嘅， 净系识喐嘅。 系啦，但系。我真的觉得佢有唔同 angle， 但系有冇话边一个 angle 系特别令到消除疲劳咧？這个真系唔肯定啦。 系咯，同埋佢哋好多时啲电竞椅咧都系着重于个身体，即系嗰张电竞椅同你嘅身体嘅接触啦。 哦，系啊，系啊。 眼部嘅好似比较上少。 哇，系咪眼部添啊？ 眼部嘅保护咧，其实好紧要噶嘛。 但系关埋张凳子好似有。 嗱，你要坐喺度啦。 嗯。 然后咧，如果你系需要去眼部嘅保护嘅话咧，我觉得净系望住个安咧，对佢哋嚟讲系几辛苦嘅。可能嚟紧咧，而家咪有啲新嘅公司推出咗嗰啲唔知咩 vision 嗰啲咧，即系个眼罩，个眼罩可以做晒所有嘢噶嘛。 系啊系啊， 我觉得嚟紧会唔会又将呢一个嘅电竞同埋呢一个嘅眼罩摆埋一齐？即系喺你睇入去嘅时候，你就好似个钢铁奇侠个 Iron Man 睇个世界咁样。 但系我自己都喺度谂咧，嗰啲譬如 vision 唔知咩嗰个咧，会唔会令到我哋近视加深咧？或者啲蓝光会唔会好劲咧？嗱，呢个应该系未有研究，啱啱出啫嘛。 嗰个使唔使戴住眼镜玩？我唔知道。 但系嗰个系一去。 如果佢系冇戴住眼镜玩嘅话咧，即系代表其实佢你戴上佢嗰刻咧，佢已经系帮助咗你去到调节咗你嗰个眼睛嘅角度，即系嗰个视网膜嘅角度，从而令到你觉得睇到嘅嘢咧系会更加靓。如果你戴住嗰嚿嘢，因为啲人戴住嗰个一路行街噶嘛， 啊、 一路行街又处理紧嘢噶嘛，佢本身亦都系一个眼镜嘅话咧，咁我又觉得。都几劲喎，系咪？咁你 呢个劲，但我又系咪咧？定系其实你自己都要戴隐形眼镜啊？ 我冇试过啦， 系啦，我都冇试过。 系啦，咁但系如果佢系戴住个眼镜先至玩嘅话，我又觉得好累赘成件事。 应该唔得噶，应该系戴唔到眼镜。 你睇嗰啲 3D 电影咧，其实我都要特登戴翻副隐形眼镜先戴嗰啲 3D 嗰啲立体镜噶嘛。如果唔系咧，副眼镜喺度咧，我又唔想去刮花我副眼镜。 唔系噶，有啲 clip 系就咁 clip 喺个就咁扣喺你副眼镜度噶嘛，啲镜片出咗。 系，我迎住佢会撞到个镜片啊。 哦。 系啊，所以我就会戴翻副隐形眼镜先戴。即系先用嗰啲 3D 嗰啲镜，但我又觉得咧有阵时为咗佢一套戏睇戴隐形眼镜，好似你知道嗰啲即 系我系积气嘅，你嗰啲一日嘅啫， 系啊，我一度叔怪咧，而家十几廿蚊都唔想蚀俾佢，因为佢会扯高咗我睇戏嘅成本。 唔系噶，即系贵啊， 系啊， 贵咗好多啊，仲 系啦。咁你计翻个百分比系贵咗好多， 系啊。 好啦，咁啊，除咗呢一个电竞椅同埋呢一个电竞。眼罩唔知道会唔会出现之外，见电竞眼罩我觉得系 O K 嘅， 系好玩。 我都系会觉得，如果电竞眼罩你入咗去一个新嘅电竞世界咧，其实成件事咧系 happy 咗嘅。咁、但系仲有一个咧就是、电竞岛啊，电竞岛咧就喺呢个世界上面而家话要斥资起啦，即系用钱去到起啦。咁啊位于边一个位置咧？就喺、是、呢个阿拉伯嘅地方嘅。 系啦，咁有钱嘅项目。 系啦，即系正如龙珠咁，佢哋要起个主题公园，都系起喺中东地方嘛。 系。 咁呢个都有啲人就好期待嘅，但大家都会即系打咗个突咯，原来会起喺嗰度。 系啊。 咁呢个动漫本身系日本。 系啊，有啲有趣啊。 系啦，但系起咗喺中东嗰度咁样，咁呢个就迟啲先再算啦。咁啊，系咪真系完工都唔知道？通常呢啲有陣時唔知點樣 touch wood 講個無端端又爛尾又 真係 touch wood 啦，到時 係啦係啦，咁呢啲就後話啦。咁佢今次咧就喺阿拉伯嘅地方咧，咁啊起一個咧就係電競島。咁呢個島咧其實都貴啊，差唔多$3亿，即係要起係啊，$3亿，通常20几亿港币，21亿港币左右啦咁樣。好啦，咁啊起呢一個電競島嘅時候咧，咁就我一睇嘅時候有少少似咧嗰啲寵物精靈嗰啲世界咁樣。 即宠物精灵嘅世界，你就去到一个有宠物精灵嘅世界， 系， 然后喺嗰个世界入边，你就同宠物精灵发生好多嘅事情嘅，系啦，咁有好多古仔嘅。咁呢个电竞岛咧， 奇幻之旅， 冇错啦，呢个奇幻之旅就去咗呢个岛嗰度，呢个岛嗰度咧，咁你所有嘅嘢咧，你都系用你电竞游戏身份个角色咧去到处理嘅，即系嗱，系、 哦、 嗱，我自己个幻想咧就系、是。当我在电竞的世界里面会得到某一些利润或者金钱，甚至乎一些可以当 token， 因为都不是钱来的， 是 的，那些呢可能我经过我游戏世界之后我就可以换取很多的东西，而那个世界可能是一个无现金的世界来的。 哦， 系啦，我自己觉得，如果佢 全部都喺个游戏世界入边做交易嘅， 系啦系啦，咁而嗰啲嘢可以换翻做真实世界上面大家所有一啲真人嘅体会嘅咁样，咁我唔知道会唔会发展到咁啦，咁但系你既然有个岛啦，咁啊亦都起咗好多嘅酒店，咁所以我觉得咧，佢哋喺呢一方面嗰个叫投入度咧，应该会多啲嘅。 嗯， 咁我哋都睇过啦，就系佢嗰个酒店佢嘅设计咧，五星级啊一定系嘅啦，你咁有钱，咁但系咧佢嗰个去酒店嗰个方法咧，佢就用咗参考咗其中一个电玩游戏嘅方式，咁、就唔会咧就系、是、你自己普通坐车或者搭飞机去，你需要坐直升机去嘅， 系啊， 系啦，然后就用呢个跳伞嘅形式、 啊，一定要只系可以跳伞嘅形式先可以入去。 跳伞嘅形式系跳到落去个酒店嗰度，跟住你先可以入住间酒店嘅。咁如果你话我唔识跳伞，咁你放心啦。佢都估到你成日掛住玩電競，唔得閒練習噶啦。咁、啊、我段高佢一定有個老師喺度嘅，係啦、啊，即係同你綁埋一齊嗰、那個，同你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嗰位老師，就同你一齊直升機度跳落去，咁咪就會好安全咁樣咧，就送到你去嗰個嘅酒店入邊嘅。咁我覺得呢啲嘅形式，即係一開頭其實都已經會 wow 到你。 因为跳降伞、 因为跳降伞先至可以去到呢间酒店咧，已经系可以 wow 到好多人啦。咁我觉得如果佢喺其他方面发展得再好啲嘅，有佢哋自己嘅商业嘅城市，有佢哋自己头先讲提及过嘅，譬如 token 啊，又或者喺游戏世界入边再多啲 develop 咧，我觉得成件事咧系好似完美啦， 系 啦，就可以真系做到咧，就系我哋平时睇嗰啲卡通片嘅世界，佢哋一个世界入边就系佢哋。用他们世界的方式去运行的一个小小的世界，那么这个真正的地球里面如果都有这些地方的话，我觉得整件事会是挺得意的，那么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有利益，但是可能也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减压的地方。 真空是豁出去的勇，大概寻梦春情，要星空必须火种，储下了你共我感动、几多种高空未算高，几多的笨案内跌倒，热情燃尽了有你有你的过防御都想飞我全宇宙怕也不够，如明日目标感到被弱弱，仍能陪着你洒泪与气冲，时代未能预计承受逆流，了解低话真题，即使心率较低都不要收齐，期望未达到时理想都不分轻重，记录过你共我激动、几多种共同未算多，几多的不安来跌倒，尽了有你来走，几多的劝告和烦恼，世上无 凡尘变大气，这秒钟只相信不可告诉。今天想发梦，轨迹中见过未为告，飞起中穿梭或更好，变亮了梦到世界无孤独，几多的劝告和烦恼，世世无人好所得到。红到里来日结而大事不需老。 高凡一首嘅作品叫做《秒速八公里》，睇睇天气咯，大致多云，以及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嘣嘣咁样。好啦，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噶，成个星期都系噶啦吓。咁啊，又可能有阵时会有啲雨水，有阵时又会放下晴咁样。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即场 QL 嚟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啦，邀请到你时装界达人阿海喺度，阿海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上个星期咧，净系听嗰啲叫做环保嘅物料，都听到个眼擎擎嘅，即系以前我有听过咧，就话粟米系可以爱嚟做燃料，去到俾车行嘅，即系有呢个方向嘅。但我唔知道，系啦系啦，但原来粟米仲可以用嚟做一啲譬如衣服啊嘅布料啊，我真系唔知道啊呢啲。 原来蘑菇又得，跟住你讲个金菇又得， 系咯系咯，金菇又得，咁所以 系啊， 菇菇都犀利啊啲菇菇。 系啊，即系系啊系啊，真系唔好睇小佢。 系咯，咁就系仲有啲乜嘢，其实都系同环保物料系好有关啊，又系同呢个 fashion 系有关嘅咧。 可以，其實真係好多㗎、啊。我哋上次講過就係點解我哋會講話粟米啊呢啲啦，我哋講緊嘅咧就係 vegan leather 啦，素皮啦、因為唔會再用動物皮去做，因為好多嘅牌子其實都捨棄咗真嘅皮革啦，或者係譬如皮草啊呢啲啦，咁好多牌子都已經捨棄，咁啊揾一啲替代品啦，令到更加環保，大家著得安心啲嘅。咁但係即係我都明白。或者好多牌子其实佢哋都明白咧，就系喂好难咧，即系啲 shopping 精咧，或者你买开啲所谓靓嘢啊，有好多时候大家都仲系未曾接受所谓啲环保物料噶嘛。 哦，系咪嗰个手感仲争好远啊？上一次咧，阿海亦都有提过，就系佢哋嗰个挺身咧，其实都好硬净噶。我呢样嘢我听到落去就已经 wow 到我啦，同埋又唔需要 轻身嘅， 系啦又轻身。你知啦，有阵时即系女士出街咧，佢个袋老实讲边个攞啊？好多时候都系侧边嗰个男仔攞嘅啫嘛。 哎呀，唔系噶，我唔会噶。 哦，系咩？ 我唔俾啊！唔係，我唔放心嗰啲財物俾佢拎，而係我覺得男人老狗，你做乜要拎個手袋？我自己就嚇，即係純粹我自己咧，我就唔嘅。 所以， 除非你話我有其他啲環保袋一抽二攬嗰啲咧，就麻煩你幫我拎啦。 我自己咧， 我會自己拎噶。 我自己如果要幫手攞嘅話，我會將嗰個袋咧放入去我個袋入邊嘅。 哦， 系啦，咁佢又唔使拎啦，咁然後我個袋又夠，等同男仔袋夠大噶嘛。咁系或者放喺背囊入边嘅，咁我又唔会咁硬眼去到拎住一个女士嘅袋喺度周围行咁样啦。咁呢个就系我解决嘅办法啦，系啦。 即系除非我嗰日我自己孭个手袋系比较中性啲咯，咁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如果譬如都系一啲好女性化嘅手袋咧，我 系 会自己孭翻嘅咁咯。 系啦， 即系个人取向唔同啦。 所以我都要收喺个背囊入边咯。你估我又中意咩？ 我讲紧咧，即系喂，如果真系我哋啲 shopping 精咧，真系咧买嘢，我哋唔可以一刀切嘅话， 系 又讲紧喂大佬又要断舍离啊，咁样其实好难嘅，觉得你。即係呢個動作，或者大家都買開啲，哇！即係靚皮草啊，嗰啲咁樣咧，咁可以點樣做呢？其實我自己咧，近年或者我身邊有啲朋友咧，都會買一啲咧，即係二手啊，所謂啲古著 vintage 嘅衫啊，袋啊呢啲鞋，我自己就少嘅，因為我覺得鞋我就少買二手。其實日本都好多嘅，都靚嘅， 特別係譬如旅元宿入邊好多二手噶嘛，如果冇錯， 不殺啊， 係又係好多啦。 勁多啊！但系鞋我自己就少啲嘅，雖然有時都揾到啲啱嘅 size， 不過咧袋我試過買嗰啲 vintage 就喺夏北澤咯。 嗯，咁啊， 跟住買皮褸我都試過。 係啊，皮褸個市場好大啊！日本即係二手嗰、那個， 同埋真係好平啊！尤其是而家啲 yen 再平啲嘅話，我早舊年前年去啦，咁我就去大阪啊，舊年年頭去，咁我就去。 大胆啦，我喺一间百货公司入边，佢有一个 counter 咧，专门咧就系卖呢啲古着衫， 嗯 ，second hand 嘅，其实真系， 嗯， 哇，我拣到咧癫咗啊！即系佢真系，可能我自己本身好中 vintage 嘅衫啦，咁佢又真系处理得件衫咧好光鲜啦、 嗯， 其实你唔讲嘅话咧，你都唔系好睇得出咧，佢系件二手嘅衫嘅， 系佢哋， 只不过你点样睇得出咧，就系因为你嗰间铺头佢唔系买一个牌子嘅衫， 吓， 可能原本你呢一间嘅喺個 department store 裏面又好，或者你話你講緊真係下北澤入面有啲你自己真係一個 brand 嘅，你會係一個 brand 嘅鋪頭嚟㗎嘛。 嗯嗯。 但係當你去到下北澤呢一啲嘅二手古著店啦，或者去到啲 department store 入面嗰啲古著嘅 counter 都好啦，你點樣睇得出？因為入面就好雜亂無章嘅。 嗯嗯。 乜嘢牌子都有嘅，只不過佢會同你分門別類，可能恤衫嘅就喺呢度，裙就喺呢度，褸嘅就喺呢一度咁樣。 係係係。 哇！我買到勁開心，我買咗件皮褸咧，真係超靚，我係著身出嚟都俾人讚嘅。 佢哋啲皮褸 計翻港紙咧，係1000蚊都唔使。 哇！所以咪即係邊使下下咧，就揾啲新嘅嘢嚟著啊！佢哋嗰啲咧，即係叫做舊啊，但係舊得嚟，佢就係我哋就係要佢嗰陣嘅味道啊。同埋佢好光鮮、嗯，其實我都覺得你講得啱啊，因為佢二手市場，但係佢哋處理得好好，即係唔會話啲衫靚係咪有跡啊？佢哋冇呢一種咁樣嘅嘢存在。 佢嗰啲就唔攞出嚟賣㗎啦。 係啊，嗰啲唔賣，佢哋唔收添㗎嗰啲。 冇錯啊，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咧啊，即係都仲係好想買件擁有件皮褸嘅， 嗯， 譬如我自己真係好多好多好多年冇買皮褸、 啊， 即係我諗真係講緊有廿年咁樣㗎啦，係啊，咁但係就。哇！即系见到嗰一件，我都忍唔住手咁，再加埋二手咧，自己个心态都会觉得，嗯，其实我都系延续紧佢嘅生命，因为佢唔系重新去制造一件新嘅皮褛啊，咁样咯。咁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譬如我哋呢啲都仲系诶少少，即系都中意买啲靓嘢嘅，咁我觉得就可以退而求其次啦，就可以去咧一啲嘅二手啊，啲古着嗰啲商店嗰度去购买。正如真系我自己好欣赏、好欣赏、好欣赏，因为真系我觉得佢系一个 fashion icon 嚟嘅。Vivienne Westwood 其實佢講過一句說話就係咩咧 ？Buy less, choose well, make it last。 哇，啱啊啱啊，係啊。 咁我覺得真係對於好多時裝精嚟講咧，不如帶呢一句落袋咯。你可以買少啲，揀得精 啲，係啦， 將佢可以延續多啲。 嗯，又環保喎、 啊，係咯。係啊，真係可以，即係你當係一個環保。但是又喜意時裝的人的你走出的第一步就是去一些買一些古著啊或者一些漂亮的 second hand 啊這樣咯、 嗯、 很多漂亮牌子選的其實真的 皮褸其實都是的即如果你這樣的話就可以延續那個皮褸的生命其實也都是、幫到即一個生命去到呢就繼續延續在這個世界上喂人造皮又得不得、啊、不得的人造皮很易爛、啊、 人造皮就是我們就是上次譬如說的 vegan leather 食 物用植物的皮咯， 但好易烂，我有见过佢哋嗰啲即系摸两摸，其实都已经觉得佢面头嗰浸咧，好似嗰层黑色嘅沙咁样嘅、嗯，都已经会凹出嚟咁样。 所以真系点解咁多人都仲系中意，譬如着皮鞋啊、皮褛啊，其实就系咁嘅意思，因为始终真系佢会有佢嗰个嘅精细度喺度噶，同埋个手感啊，各样嘢咧，有啲嘢都真系各有各好啦。即系我自己觉得，植物嘅皮有植物嘅皮好，人造皮有人造嘅皮好。人造皮嗰样嘢好嘅就系话啊，你当然做皮都有佢唔环保嘅地方，因为佢可能都会有胶嘅成分， 嗯、 或者佢所谓嘅 polyester， 其实佢制造嘅过程可能佢都会制造紧好多排污嘅情况出现咗咁样，咁、都好难做到话 100% 嘅环保噶啦。但系如果你讲到话咧，啊，与其你用一啲人造皮咧，其实好多牌子咧，譬如佢哋做波鞋啦，佢哋而家攞啲咩做咧？就系、是、其实就系攞翻佢哋自己咧。做鞋嗰啲嘅废料啊， 嗯，系咪嗰啲咩鞋底啊？鞋底嗰啲啊？ 嗰啲胶啊、橡胶啊，各样嘢咧，其实就将佢唔单止 recycle 啦，就我哋上次讲咧所谓嘅 upcycle，、就将呢啲嘅物料攞翻佢翻嚟，就做翻一啲嘅鞋啊。 哦，咁好。 譬如可能就攞翻佢做翻啲鞋底嘅部分啦。系、啦，咁然后就你会觉得啊，原来佢哋排出嚟所谓呢啲，以前可能佢哋呢啲嘅。物料已經唔會再用噶啦，咪就係掉咗佢咯。 嗯、 但係佢哋而家就會將佢收集翻嚟，可能就會再將佢做翻一對完整嘅波鞋啦、 嗯。 甚至乎可能就係做鞋嘅其中一部分，譬如做鞋底嘅部分咁樣、變咗就係希望真係做到咧，就係、嗰個嘅廢物咧係減至最低最低為止咯。係 呢、這個啱啊！坊間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叫做時裝或者服飾嘅。咁啊，聽眾喺買嘅時候、不妨諗多一諗。 係咪真係適合自己呢？又或者我點樣可以用最少嘅服飾去到襯到最啱自己嘅一個嘅節奏出嚟呢？咁呢個可以慢慢諗啊。嗱，我哋今日傾住咁多先，下次可以再同阿海繼續傾啦嚇。唔該曬， 好啊， 拜拜。 好，拜拜。 好啦，转头呢就会分途广播嘅。咁出面24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 88%。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㗎。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緊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係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望一望个钟先，7:07，25度嘅气温。咁啊，听众咧就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度啦。咁啊，另外就系船仔都喺度。 早晨啊！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峰。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啦，咁今日最近嘅天气咧，都系成日都唔稳定嘅吓，咁我唔知道喺早上嘅时间，呢啲唔稳定嘅天气，如果有嘅话，或者冇嘅话咧，即系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出边嘅交通情况咧？阿峰。 好，今日嘅交通情况就係咁嘅。隧道情况方面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咁路面情况方面就係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桃园围嘅位置较为车多，排到去福亨村㗎啦。咁就另外有啲紧急嘅维修，就係油麻地金粟街介乎上海街同埋炮台街之间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咗。咁 唯一行车线封 咗。冇错，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咗。咁所以驾驶人士要小心啲啦，可以避免嘅话就唔好揸车过去嗰边啦。在荃湾的海城路呢，它之前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现在就已经完成了。是啦，咁去大河道方向近保安商会黄少卿中学的位置，是啦，咁它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水管急修了，没错。是啦，就是这样啦。 好，咁完成了水管急修好啦，那条主要干道啊，荃湾区的话呢，咁如果有啲塞下咁都几麻烦啦。 係啊， 就做咗就最好啦。係咁有啲咩交通上面嘅消息同我哋讲下呢？ 咁就讲返嚟緊呢，星期日就会即係5月5号啦，就会有一个体育节2024分龄组嘅三项铁人赛事，咁佢就系朝头早嘅时间，佢会喺大美督嗰边咧会有封路嘅。 哦， 咦，小白有冇参加啊？咁 我冇啊， 唔系跑步嘅啫咩？ 咁你三项铁人啊嘛，咁你都话我跑步啦， 咁佢住附近啊嘛，我觉得佢可以近近地顺便去埋咯。 要报名嘅呢啲，咁你仲要游水咧？ 游 咯， 你三项铁人啊嘛， 我觉得你得 嘅，游水 身壮力健啊， 我游海好惊啊， 我唔信， 我有阴影啊，讲好多次好惊鲨鱼噶，虽然冇啊吓，但系总之喺个海入边我就已经有阴影，睇得大白鲨多，以前细个，系啦，所以就算游海咧，我系会好安全，净系一个防鲨网嗰度咧，入边先至会喺个海嗰度游水，如果出海嘅话咧。你让我捉墨鱼好啦。 哦，几好喎，捉墨鱼。 喺出面嗰啲要跳落个海嗰度嗰啲呢，即係有个游艇跳落海嗰啲呢，咁就唔好啦。你叫我喺船上面负责做支援啦。我係唔係驚嘅，我承认係啦。 即係游完返嚟递毛巾。 係呀係呀，我好乐意，只要你唔好叫我喺个海嗰度跳落海就得㗎啦。 或者佢係做嗰啲啦啦队跳落海。 跳 落 海。 係 啦。如果万一俾人抌咗落海嘅话呢，我会即刻想办法爬翻上架船嗰度， 咁我哋就洗走呢架船先。 咁衰呢个人， 即刻开 船。咁啊，又好似有三项铁人啦，即刻又 系啊，有三项铁人，仲有踩单车，踩单车你得唔得？踩单车你得，会开正你嗰饭喎，孔逸船。 嗱，其实嚟讲咧，我只系踩到单车嘅啫。嚟呢个参加比赛咧，仲有一大段，仲唔系一大段距离。 你踩单车识唔识得嗰啲咧？我见好多单车选手都系噶，可以只手唔使扶住个踏板，然后即系就咁踩咯。挺直条腰就咁踩，跟住佢可以行噶。 我连单手都唔得嘅。 但如果落雨咁，你咪冇得单张 咯。所以我就会行路咯。 哦、 最近就冇得踩单车咯。 哦， 系啊。 咁你识唔识得将个单车好多时咪有一级嘅要行上去嘅？咁你系落车拱上去啊，定系自己好弱型咁弹上去噶？ 路博嗰啲， 路博系有一级嗰啲。 咁我当然就系落车啦。我一切以安全为重，最紧要唔好跌亲。 系啱，虽然都成日跌亲，见你膝头哥损晒咁样，不如买个护膝俾你啊！自己你生日嘅时候， 哇， 系咯。 你不如買嗰啲咧，我之前有諗過買嗰啲防止 pat pat 跌親嗰啲咧，即係溜冰嗰啲蹬親嗰啲咧，係、 哦哦、 我有諗過買，但係好似全場得我個咁大個嘅人買就有啲尷尬。 都唔會嘅，只要你唔尷尬，尷尬就係 其他 人 啊、 哦、我決定下次你生日嘅時候買個護膝俾你。 好啊，多謝你啊。 護埋兩隻手嘅。 好啊， 咁你係帶大搭落去都唔使驚啦。 你幾好喎、啊？你真係好人啊！ 阿峰啦，阿峰，你識唔識踩單車啊？ 我識嘅，但係唔係好叻 嚇。 係啦， 唔用手。踩得唔得噶？ 唔用手唔得。 哦，系 单手应该可以。点 练嘅咧？啲人我都唔识啊！讲咗先，我都唔识噶。 佢哋好似踩得有个速度咧，即系架车可以自己平衡到就 O K 咯。系啊，即系唔可以太慢。 佢哋识啊，梗系咁讲啦。我哋三个坐喺度嘅唔识噶嘛。 算啦，安全第一啦。 我叻嘅都系单手噶咋，你叫我唔用手我都唔得噶。 我唔得啊！我仲见到咧，我条村啲人咧系夸张到单手踩单车，仲有一只手拎住部电话， 一路复 message。 系啊，但系我呆咗，因为佢喺条马路度噶、啊。 我之前有个同学， 我都有见过啲人仲要喺度影相。 系啊， 但我觉得真系好夸张呢啲 危险啊！真系 超级 危 险， 危 险系咯。唔好啊吓，系啦，好啦，咁啊讲翻呢个三项铁人啦，跑步你两个就得啦，系嘛？ 我跑到咯，咪纯粹咪跑到步咯。跑得远唔远就另外一件事，系啊。我只腳都喐得到。 你哋兩個 definition 嗰個定義係去到我識得跑步就成咗咯。 我識得， 我識得跑步。 又可唔可以連續跑十分鐘？ 唔得。 阿峰 咧？阿峰個樣 諗咁耐啲咩？你要？ 佢介乎得同唔得之間， 好睇狀態。 哦，咁都要睇狀態。 唔係即係如果我覺得精神係 OK 咯，但係如果唔精神就 OK, 精神 就 OK。 我 今日可能 OK， 連續跑到一分鐘到 咯。咁、哦、你加油啊！你喺呢方面可能要再磨練多少少先得啊！身體好啊，好緊要嘅。好，咁啊，咁點咧？三項鐵人嗰度 係啦，咁佢有分路面封路同埋單車徑嘅封路嘅。 嗯， 咁路面封路嗰邊咧，佢係由朝早六點鐘開始。 哦，咁早啊？ 係啊，因為佢個比賽係其實五點。几已经开始， 星期日系嘛？ 星期日，但系咧佢五点几系落咗水先，咁所以路面嗰方面就唔影响住。 好寒嘅，即 系 五点几水， 好似系男子组嗰边落先嘅，五点几。 咁啊，梗系啦，张同文啲啊嘛。 同埋佢哋可能游耐少少，即系个旅程远啲， 哦，距离远啲， 距离远啲，冇错。咁所以佢哋就會早啲落水咁樣啦，咁佢就六點鐘開始封啦，封到去九點半鐘，係啦，咁就路面嘅，咁佢個位置係由碼頭嗰度，即係大美督路啦，然後封佢嗰截嘅丁角路，然後去到新娘潭路，就入到去烏蛟騰路嘅交界。 烏蛟騰，哦，我知邊度啦， 係啦，烏蛟騰路同新娘潭路嘅交界位，咁嗰位就完㗎啦。 系 啦，咁就封呢一段嘅路面，咁、然后单车径佢封边度咧？就系、出入码头大美督路，系啦，大美督路咧，佢隔篱有单车径嘅，嗰、那个位置咧就会间歇性封闭，即系佢都唔会系长期封住。 其实我有阵时朝头早咧嗰、那个时间我都会跑下步嘅，咁、如果你唔讲嘅话咧，我估我都会见到。就見到好多執法人員啦，喺度指揮緊交通啦，亦都見到好多選手咧，好搏命跑緊步啊，或者我去跑步嗰位，通常都會見到佢哋換緊單車嘅。 啊， 係啦，咁啊游水嗰 part 就真係太早啦。 游水佢係喺出邊， 因為你話五點幾啊嘛。 係啊， 係啦，五點幾對我嚟講，平時翻工咁我梗係翻咗啦。係啦，咁如果你話禮拜六日你俾我瞓晏少少，我都係六點幾起身嘅，但係俾我瞓晏少少六點幾，咁所以嗰、那個我就圓慳一面佢哋游水嗰下啦。係、但係壯觀嘅，我都會覺得係好睇嘅，即係佢哋咁樣喺落水嗰下嚇。 係啦，咁同埋都提翻多一句就係佢除咗緊急車輛同埋警務人員嘅授權嘅車輛之外咧，其他車輛都係唔可以入去嘅。係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係駕駛人士咧、就小心啲，唔好揸過去相關嘅地方啦。 係啦，咁封到幾點啊？佢哋大概 佢封單車徑就封到十二點。 系啦，12点 ， 即系中午12点，系啦，咁路面就封到9点半，咁所以如果安全起计咧，就朝早时间都尽量唔好揸过去啦。 系，我谂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星期日啊嘛， 系冇错， 星期日同假日嘅时间咧，咁都会另外有一班嘅巴士路线班次，如果冇记错，应该系275R，咁佢就会途经去到乌蛟腾嗰度嗰个位置嘅。咁如果佢咁样封路嘅，即系去到12点咧，其实嗰班巴士咧都会受到影响，咁啊连带就好多嘅行山人士咧。因为嗰班车就摆到明系行山人士坐噶啦，咁都会受到影响嘅，咁大家要留意住咯。 应该都会改道啦。 都冇得点改噶啦，系第一条路嘅啫。 U turn 翻翻转头， 喺可能喺大，如果佢开嘅话，都会喺大美督个巴士总站嗰度就 U turn 咯，咁样。 或者行山嘅人士可能星期日就唔好行住咯，可能拣第二日去。 系咯，再睇天气咧，系啦，睇埋天气啊， 落雨嘛。 啱，好，咁啊唔该晒阿峰先，唔该晒。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船仔，佢走咗出去咯，同我哋睇下天气，出边嘅天气系点样咧？ 今日咧个天气咧就见到个天咧都系天阴阴咁样啦，又都多云嘅。咁不过咧嗰个感觉啊，即系有少少湿立，但系咧都系清爽嘅。 嗯，咁几好啊！ 都唔系清爽，都唔系清爽，系有风， 少少凉咁样啦，系嘛？ 少少凉咁样，冇错啦。咁所以咧都系舒服嘅。咁但系如果都系怕冻嘅朋友咧，尤其是如果地铁咧，都系着翻少少一件薄嘅褛咧，都系好嘅。咁另外咧，亦都睇到头先可能话啊，下昼或者部分地区会有啲骤雨啦。 系啊，系啊。 咁如果大家有带遮出街嘅话咧，通常如果系怕病嘅朋友咧，系会清洁把遮嘅。但我唔知你哋。是怎样清洁啦，咁但系咧，我真系有朋友咧系会揾啲消毒酒精啊喷把遮。 哎呀，咁我又冇、啊。 佢哋翻到屋企会喷嘅，有啲、我有啲朋友系啦，咁、但系咧原来喷把遮呢一样嘢咧，唔系对把遮咧系唔系几好噶，因为咧有可能系会破坏咗上面防水涂层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消毒嘅时候咧，就唔好话喷消毒药水或者系喷一啲嘅漂白水落去嘅，唔系嘅话咧就好容易会甩色嘅。咁可以点样做咧？其实最简单咧，一般嚟讲咧就系、你搵清水啦，然后或者系纯粹晒下太阳咧，其实都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我真系好惊，我好惊有细菌咧，咁点好咧？你系咧可以搵块布湿少少水，咁又加适量嘅碱液啦，或者一啲洗衣液、洗衣粉等等都 OK 嘅。咁你就慢慢轻力咁样咧去抹下个遮布，咁同埋小心啲咧，就系个遮骨有时都几锋利嘅，咁所以小心啲啦。咁另外咧，如果你抹完之后，你都可以试下搵花洒咧，用一啲常温嘅水简单冲一冲表面，然后再搵干布。去印翻干嗰个遮，然后如果系你话我都系懒啊，唔中意啊咁样，你都可以打开把遮，然后晒太阳都 OK 嘅。咁、但系咧，如果譬如系你把遮好污糟，唔、知食完啲咩跌咗落去，或者啲渍咁样，咁一样啦，你就系特登搵块布，然后湿少少水，又加翻啲碱液，然后抹一抹走自己污糟咗嘅地方。咁之后咧。再等翻五分钟之后咧，通常你再搵水洗咧，就应该都可以洗得甩噶啦。 哦，哇！我又冇谂到遮系真系要咁样嘅方法洗，我通常就系谂点样保养佢啫。洗我真系比较上少，用碱液都得喎。 系啊，但因为可能之前疫情之后，大家对于嗰把遮嗰个干净嘅程度咧，系会想即系话提升啲嘅。我自己都系就咁一般咧，就咁晾完把遮，即晒干佢我就算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好想佢特别干净咧，都可以咁样做嘅。咁同埋记住，如果你真系搵水冲一冲咧，记住系常温，唔好搵热水， 系， 因为佢咧有可能系会令到佢变形嘅。 哦， 同埋佢，因为你谂下把遮 ，suppose 佢唔会 expect 有啲咁热嘅水会掂， 系咯，系咯，个天落嗰啲水都唔会系暖水嚟噶啦。 系咯，熱極都有個譜啦，咁所以咧就盡量千祈唔好揾熱水，咁同埋咧，如果你個花灑水壓好高咧，即係你要揾洗車嗰啲花灑嚟洗車咧，係啦，咁就唔係幾好啊，咁所以咧，呢啲就係少少嘅洗車嘅 tips 啦，咁大家如果想洗車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噶。 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8%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起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在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的点唱讲出来，或者在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早上的7:21，咁啊，各位听众啊，朝头早嘅时间啊，精神好啦，咁啊，有精力充沛嘅头脑咧，就可以上下堂嘞噃，咁啊，有我哋晨光大学堂，今日呢一堂咧就系营养学嚟嘅，咁所以我哋就会邀请到咧就喺电话旁边啊，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嘅，早晨 Mimi， 早晨 Mimi， 早晨， 早晨，今日咧就想邀请 Mimi 就同我哋讲下咧就反式脂肪，咁啊，反式脂肪有好多嘅。我听到反式脂肪都是坏处，其实我突然间心血来潮想问，反式脂肪有没有好处的？ 啊，咁要睇下咩反式脂肪啦，因为有啲系啊，因为其实反式脂肪除咗系即系喺制造过程当中加入去之外咧、啊，其实有啲好似肉类啊、奶品咧，佢天然都有一啲嘅反式脂肪嘅，咁、嗰个系天然嘅，咁亦都含少量，咁嗰个嚟讲喺研究咧就发现佢系对身体咧系无害，反而系可能有啲即系健康嘅帮助。咁系啦，咁但系就唔好谂住，咦咁啊好啦，我食多啲啦， 系啊， 系啦， 煎多几块牛扒先咁样。 哎呀，好系你啊呢个， 系 咁啊反式脂肪真系一开头都已经wow到我啊，原来坏人唔系坏人嚟嘅。 佢 只系坏人都系好嘅一面， 系啦，只系坏人喺一啲坏嘅地方出现咗啫。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好啦，咁啊，都同我哋讲下，其实反式脂肪本身系啲咩嚟嘅咧？咁样。 嗯，好啊。咁我哋通常而家成日话要注意嘅反式脂肪嗰啲咧，都系喺个工业嗰个生产啊过程度去做出嚟嘅，就系一啲虽然讲话系一啲不饱和脂肪，因为我哋通常讲不饱和脂肪系对身体好，饱和脂肪对身体唔好嘅咁，系啦，咁就喺嗰个嘅程序发现咧，就系将一啲嘅不饱和脂肪原来加入咗个氢落去咧，就可以变为咗一个反式脂肪，令到个结构上咧就系由啲。油啦，我哋通常用嘅植物油都系 liquid 嚟噶嘛，油性即系液体性噶嘛。咁但系咧，将佢喺个加工过程做咗之后咧，佢原来可以变咗半固体，好似猪油咁。而咧用咗佢之后咧，就好似做到代替猪油出嚟咁好嘅产品，同埋亦都增加咗佢嗰个嘅保质期嘅咁，系啦，一直以嚟都系咁。哎，咁好啦，有样油可以嚟代替猪油，又系不饱和脂肪好啲啦。咁但系真系研究慢慢发现嘅话，原来佢一氢化咗之后，就变为咗一个唔好嘅脂肪啦。 嗯，咁啊，真系要用嘅时间咧，都要谂清楚啊，到底应该点用。咁但系你话嗱，我哋当然油，我哋就知啦。喺一般嘅食物上边啊，咁啊，我哋就算可能有啲听众都，我都唔煮嘢嘅，其实我连屋企油都冇嘅。 系啊。 咁佢喺食物上边，佢应该点样注意，就唔好吸收咁多呢一类型嘅反式脂肪咧？ 哇，都多噶！ 哎呀， 系啊， 慢慢讲，慢慢讲。 因为你摆嘢入口完，唔系自己煮嘅话咧，其实好多都加工咗啦，或者佢哋本身用嘅油都系已经有反式脂肪，譬如人造牛油啦，好多嘅人造牛油都有反式脂肪啦。跟住如果你系食一啲，譬如酥皮啊，或者一啲培控嘅嘢食啊，曲奇啊、薯片啊。薯条啊，蛋糕啊，呢啲全部都有机会会加咗入去啲起酥油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要加工嘅即系氢化植物油落去，令到佢好味嘅。咁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系可能成日喺出面买嘢食，又中意食下零食啊，一啲西饼糕点嘅话，其实系频频你都会接触到嘅。 哦，系咪即系可以都可以咁样理解？基本上好多加工食品只要有油嘅话咧，都系多数有呢个反式脂肪嘅咧。 机会都大。但系即系如果你话想确认嘅话，因为即系如果我哋讲系一啲已经加工咗，好多时都包装噶嘛，咁喺包装上个成分表度都会咧写低有冇用氢化植物油啊咁样样嘅，系啦， 系，定系佢会更加清楚咧喺嗰个成分表上面写明就系反式脂肪有几多咁样噶？ 都会有嘅，因为呢个都系喺嗰个嘅营养啦，呢个就唔系嗰个材料成分表啦，喺营养成分表度咧，反式脂肪系其实必须摆入去嘅，咁、而你就可以睇到究竟佢有几多咯，即系如果佢话100克入面有几多，咁你就要睇住佢食啦，哇，都唔少喎、咁因为喺指引上啦，都讲下嗰、那个即系建议，我哋系无法避免反式脂肪嘅，真系系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譬如成日都讲一个成人每日2000卡路里嘅摄取嚟讲呢，我哋要控制喺嗰个嘅反式脂肪要系好少量，系唔可以多过 2.2 克嘅成日嘅摄取。 2.2 克我就咁听落 好似好少 㗎咋喎 ,Mimi。 2.2 克真系两个慢士夹。再多少少嘅咋？ 你咁叻嘅，突然之后觉得系另眼相看。你咁叻， 因为一克系一个万事夹啊嘛，一克系一个万事夹。 好好啊，你呢个形容好好，要加分啊！你快啲跟 Mimi 去学营养学啦，你。 教翻我转头。 但系有冇话有啲乜嘢嘅食物咧？我哋谂都冇谂过，原来佢系有反式脂肪嘅咧。 嗱，头先我讲嘅天然嗰啲就系你哋谂都冇谂过，乜肉入面有嘅咩？冇加工、或者奶品、奶啊、奶品咁。咁但系其余嘅话，应该都，我谂当你认知佢哋包装食品有脂肪喺度，甚至乎系讲紧即系真系脂肪会高啲啊。咁呢啲其实都走唔甩有反式脂肪嘅。不过咧，我哋都唔使太惊，因为譬如我所讲话，哦，佢100克入面有5克嘅嘅反式脂肪，但如果佢个量个100克系好多嘅，因为有啲好轻噶嘛。咁好多嘅话，其实我哋可能食用份量讲紧10克嘅，咁其实只系零。咁而你其他嘢食都系好天然用嘅油，又系自己知道系即系譬如粟米油、花生油啊，或者系橄榄油啊、芥花籽油等等呢啲，咁呢啲系冇反式脂肪，咁你配合咗，其实你又唔使惊。哎呀，我食咗呢样嘢，我一定反式脂肪有，亦都超晒标。你份量控制得恰当嘅话，其实喺飲食当中有出现，我哋亦都唔使太过惊嘅。 系咁嗱，我哋讲咗咁耐啦，反式脂肪如果我哋真系摄取过量嘅时候咧，即系长期摄取过量啦，咁令到我哋身体会有咩问题出现嘅咧？ 嗱，佢系反式脂肪，其实佢嗰个嘅害处咧，同饱和脂肪都一样嘅，系啦，就系点样样咧，系一个坏嘅脂肪啦，咁佢会进入到食到。即系食咗佢之后咧，佢会增加咗我哋嘅坏胆固醇，而亦都会减低我哋嘅好胆固醇。 哦， 系啦，咁所以就会增加咗啲心血管风险啊，好多一啲嘅即系危险嘅慢性疾病啊等等，呢啲都系随着佢嘅摄取量增加，就会我哋嘅风险就增加噶啦。 系咁，所以大家喺选择食材嘅时候咧，即系要谂清楚啊，佢到底入边嗰个营养成分啊，或者佢所用嘅材料啊，系点样整？好啦，咁但系我如果真系有反式脂肪，我其实有冇啲即系啲自然界好神奇嘅，一定 有 啲黑住佢嘅。 系啊，我食咗呢个可以减低 呢个反式脂肪，抵消下，等我又所以食下啲酥饼啊。 系啦，咁酥饼嗰啲，即系而家都好兴啲牛角酥做嘅嘢啊，或者变将牛角酥变咗做个 waffle， 我都话哇，又有一样嘢啦，咁咁就增加咗食即系反式脂肪啊等等呢啲嘅机会啦，咁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食点样去保护我谂要平衡翻先，即系唔系鼓励你食到啲系 OK 嘅，咁但如果你话我食咗我又惊去破坏我健康，咁其实做啲大氧运动呢啲去保护自心脏健康系好紧要啦，同埋饮食上都系 keep 翻住其他啲多蔬菜水果啊天然食品去配合翻，其实个破坏力又未至于即系真系我食咗呢个有反式脂肪嘅嘢食，我就身体大件事啦，心脏病啦，咁又唔系嘅，配合均衡饮食啦，系啦。 咁大家明白啦，所以我哋大家多做运动，唔该晒 Mimi， 下次再倾， 拜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议息声明提到，近期在实现2%通胀目标方面缺乏进展，预计在对通胀可持续走向2%抱有更大信心之前，减息并不合适。 主席鮑威爾說下一步行動不太可能是加息，至於減息時機取決於數據，逐次會議作出決定，強調聯儲局可以保持耐性。他認為美國經濟並沒有陷入滯脹，但今年以來的通脹數據並未帶來更大信心，仍然處於過高水平。他預期今年通脹會回落，但他對通脹回落的信心亦低過之前。另外，聯儲局6月開始將會減慢縮表速度。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批評美國在以巴問題上一再濫用否決權，不是負責任大國應有的擔當。傅聰在聯合國大會關於否決權使用會上表示，獨立建國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願望，正式加入聯合國是關鍵一步。美國上月在安理會用否決無情地擊碎巴勒斯坦人民幾十年的夢想，中方非常失望。傅聰又說，本輪加沙衝突爆發以來，美方5次行使否決權，其中4次阻攔加沙停火，今次又獨家阻攔巴勒斯坦正式加入聯合國，希望美國真正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加入國際社會的正義行動，為平息加沙戰火、緩解人道災難發揮應有的建設性作用。中方支持安理會盡早再次審議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的申請，希望個別國家不要繼續為此設置障礙。德國五一勞動節慶祝活動發生意外，一架由農用拖拉機牽引的拖車翻側，造成30人受傷，其中10人傷勢嚴重。事發在南部弗賴堡附近一個村莊，當地時間下午1點左右，農用拖拉機在一處路口轉彎時，拖車突然翻側，造成拖車上慶祝勞動節的人士受傷。當局出動救援直升機到場將傷者送院，鄰國瑞士亦派出直升機協助。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就喺油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欣怡花园，西隧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电车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科学园。大埔公路而家去九龙方向系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嘅位置。跟住提翻你啦，油麻地嘅金粟街系有紧急维修，介乎上海街同埋炮台街之间嘅行车线封闭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第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Queen。 开场之后开门之后开动个个举手，玩尽癫尽之后摊一摊梳化去透透。 Cola。粤女新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在拍摄过程之中，饰演女主角袁歌的陈都灵得到很多位前辈的指教，当中包括剧中饰演上司的邓穗文，他们一起研究角色的时候，对方的细致准备深深地启发了陈都灵。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0日。 林思敏眼中的她， 子清在我眼中是一个温柔知性有学识的大姐姐，感觉有她在这里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信大家记得留意她她她 她她她5月6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娴咏仪、林思敏，有她们有快乐。 过后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嘉明，早晨啊欧，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好朋友，寻日有啲乜嘢放假嘅节目玩得开心呢？ 好开心，好开心。咁啊，琴日最开心就系翻咗嚟同小白做咗节目，讲下啲欧联嘢。 咁啊，梗系啦，今朝其实都想讲噶。咁你多蒙特1-0，我觉得系一个意外嘅 意外系咪啊？诶，呢个世界好多都有唔同嘅意外嘅。咁啊， 冇意外点会好睇啊？ 系啊，咁啊系啊，两球中。碰柱都好睇啊！ 琴日天气都意外啦，我同我哋一起做晨光嘅时候，未又话乜雨乜雨嘅，又落得好劲啊，又话雷暴嘅，夜晚黑嘅时候又冇乜嘢， 系咯，真系能够如期举行， 系啊， 烟火表演， 系烟火又得啦，咁啊，譬如小弟入咗马场嗰度睇下马仔啦， 又有、 啊，又有、啊，乜都可以、啊， 之后宝诞嘅盛典 又 可以、 啊， 真系、 啊，元朗系咯、啊，元朗嗰几条街、啊、我见有啲朋友仔又铺咗啲相出嚟， 好 热闹 噶， 好热闹嗰度真系好热闹， 有啲就沿海嘅岛民又翻去，因为天后诞其实关嗰啲南丫岛啊、长洲啊、蒲台岛啊嗰啲朋友仔事多啲。 听朝就讲下天下宝诞嗰啲总览、 啊啊， 好嘢玩。啊、我哋一路都讲好多嘢玩啦。船仔静咗，因为船仔咧要赶 essay 啊，系嘛， 埋头苦干， 系啊， 系啊，净系喺度埋头苦干。 唔紧要，你会有见到有曙光嘅。不过我哋讲玩呢个环节，你使唔使休息一阵？ 可以继续听啦。 okay, okay, 既然玩唔到，我就继续讲下点玩啦。 有好好 好。不过咁，我想带呢一个话题出嚟咧，唔系纯粹净系讲寻日大家嘅日间点样过，甚至乎夜晚玩到几开心，而系有冇感觉咧？有时日头玩得太犀利咧，会所以玩创咗啊，变一个人咧到夜晚想瞓觉嘅时候咧瞓唔着啊，或者个睡眠质素唔系咁好咧。 呢啲就 常常事有发生啦， 即刻可以达到地啦， 有发生啦， 有发生啦， 可能party 完咗啊，兴奋过后啊，话翻到嚟屋企，我就望住张床，我个身体话俾我听，我 系 需要瞓觉，我个心咧就话俾我听，我好清醒，点算咧？ 我用1分钟时间同啲拍档咧。 咬文嚼字先，成日话玩到个心创咗，系点创法咧？系创伤嘅创啊， 即系心散咯、 啊，创造嘅创、啊，即系嗱，你连结唔到啊嘛。嗱、啊，虽然我哋讲出嚟好理顺到啦，即系话啲哇，你啊细路仔玩到创晒啊，夜晚黑咪瞓唔到觉咯咁样。 系啊， 我由细到大，哇玩到创晒。创咩咗？创伤冇理由噶，你明明去玩冇理由有创伤噶，点样玩到创？ 即系玩到心散咁咯，其实意思系、就是、玩到心散啊！心散散完之后咧，散咗之后就会有个好似创伤咁样嘅意识形态嘅。 我纯粹想，我纯粹想挂翻个字啫。即系你理论上你用呢个字都扣到啲啊！即系你话喂好潮咁啊，即系好新潮啦， 系 咪先？即系我估下啫。嗱，如果有识之士或者听众朋友，诶，我识啊，哦，你自己知啊，D M 翻我哋，同我哋分享。 我都好想知，好想了解一下呢一啲即系港式潮语嘅一啲来源 啊， 因由系点样？ 喂，咁啊玩到创咗瞓唔着，咁点算啊？嘉明妈妈 嗱，咁嘅话说咧，近排有一个都几有趣嘅研究咧，就走咗出嚟啦，就讲下究竟点解可以瞓得好同埋瞓得唔好、哦？原来咧，可能有一个小动作。做咗之后咧，会帮到你嘅睡眠质素有所提升嘅。嗱、 嗯， 先讲下嗰个比较有几多先。原来咧，如果你做咗呢一样嘢，你会早七分钟瞓得着，然之后可以瞓多32分钟，甚至乎如果你瞓瞓下到半夜，你会醒嗰一种嘅话咧，你做咗呢一件事，你夜晚无端端瞓瞓下醒嘅次数会少成7次咁多。 哇，咁周远 系、 哦。如果我要夜晚咧。醒嘅次数减少10次咧，我就靠我只狗生性啦。佢半夜吠得好犀利， 呢 一排我就冇系啊，可能天气 极端天气啊， 冇错， 可能佢 feel 到， 连佢嘅性格都极端埋， 系啊， 跟住搞到我睡眠质素都极端埋， 佢变咗高敏感体质啊， 系啦， 哎呦， 三个优点几好嗱，重复翻，你可以咧早7分钟瞓觉， 系啦， 32分钟就 瞓 多咗， 系嘅， 起身咧起少7次身。哇， 系咪有啲想知道呢？或者系咪想试一试咁样？ 我以为新研发药物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咋， 冇喎。 但系你就咁讲一个动作，究竟系咩动作呢？ 其实系大家屋企都必定会有嘅东西，只要你尝试下着物瞓觉。 诶、 哎，系、 啊、竟然系着物， 系 嗱、 啊 啊，我着物瞓觉系有嘅，但我系冬天，啊、因为咧我系手脚冰冷，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冬天嘅时候咧，为免自己瞓， 犀利点啊？寒冰掌啊！ 系啊，寒冰掌噶， 好犀利噶， 小心冰脚添啊！ 一掌就打瓜你啊！ 加埋只脚，唉，冇啦你，你冇啦， 冇的冇的，哇！琴晚你开心嘅，见你写 essay 写到咁呕呕地啊，系啊，继续， 系啊，咁所以我就会着物咯。咁但系我最近就唔系着物多嘅，即系如果冬天我系贴嗰啲自己会发热嗰啲草药 啊。哦，即系一起身会黑晒嗰张。 哦，系啊，你要系咁搵湿纸巾抹翻啲草药嗰张。样嘢啊， 欧盈明显未试过， 我唔会做呢啲嘢咯，系啊。 但系好似真系 work 啲嘅，即系觉得瞓完觉之后，好似啲湿气又少咗啊，又冇咁寒啊，咁样嘅。我唔知道心理作用定系咪真的啊吓，系啦，呢、這个就是我嘅做法啦。 着物瞓咧，嗱，我唔知道小白系点啦，我讲咗我自己的经验啦。细个妈咪就唔俾嘅，因为佢会生萝卜仔只脚。 吓，喂，呢、這个第一次听， 哦、 我第一次听， 啊、 又冇问我啦。点解个心玩到好创？我都答唔到你啦，我好多嘢都答唔到噶，其实系啊。 哦、 是他說我估你只脚咧，即系着物，可能就即系长期着，你都着到成8-9个钟噶嘛。 系噶，讲真，瞓得好嘅话 ，even 你朝头早日头，当你系一个学生哥，你朝头早8点钟翻学，3:04放学，其实都冇8个钟，你都会除物啦，翻到屋企，咁即系唔会成日焗住只脚啦。咁、可能上一代嘅人嗰啲物嗰啲疏气度又冇咁好，啲物质又冇咁好啦，即系物嘅质地啊，我意思系。即系佢哋都系10蚊3对啊！你知旧时细个我哋僆仔啲物10蚊3对，系依家先讲到一只物要30-40蚊噶嘛。 系啊， 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会唔会你着住旧时嗰啲物瞓觉，就个疏气度唔高，咁就容易有脚患啊，有疮疮啊？我估系咁啦。 系咪好似形容焗咗啲姑姑出嚟咁样啊？ 即系会痕嘅，即系会有啲敏感嗰啲咁嘅嘢咯，类似未至于姑姑嘅。 萝卜同姑姑究竟系咩？ 都系食物咯， 系都系植物咯。 好嘅，好嘅，好嘅。 系咯，系咯。 咁解释一下究竟科学嘅理论点解着对物可能会帮助到你提升个睡眠质素咧？话说咧，就有啲唔同嘅科学家走出嚟啦，其中有一个嘅研究咧，就系嚟自喺美国当地嘅一个系体质人类学嘅日志。咁佢呢一份嘅发表报告咧就话啦，原来如果你着住对物嘅话咧，你可以帮到你整体嘅体温下降之余咧，帮到你系你近住皮肤嗰一啲嘅血管可以胀大少少。咁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咧，就可以帮你散热散。 翻得好啲。當你本身個體質瞓緊覺嘅時候冇咁熱嘅話咧，就會少啲起身，少啲醒，咁所以就可以幫你咧間接地提高到你嘅睡眠質素啦。 我係熱底嚟嘅，我今晚咧好熱嘅，係 會 可能 有汗 嘅，更加應該係要著翻對襪，等佢即係嗰個血管咧就可以膨脹翻，咁嗰啲熱咧就可以經呢一個渠道咧就散走，個人就可能會減低個温度。 係都不過咁，有一個嘅小建議咧，就係大家必須要嘗試嘅時候記住嘅。唔系着住你着咗全日嗰对袜， 咁梗系 之后上床瞓觉， 最好就买一对专系我嚟瞓觉嘅袜。 我头先咧上网帮大家揾咗两个资讯啦，第一个资讯咧就系原来坊间真系有啲睡眠袜嘅，咁就俾你着嘅，疏密度好高啦，咁亦都有种毛毛质地嘅。即系令到你好似毛毛公仔嗰啲咧，即系你令到你 多层安全感嘅。 好，另一个资讯咧，我哋超级监制犀利， 系 佢有一个资讯系咁样讲噶，玩到创，究竟个创系边个创咧？每次长假期过后，很多人都会说玩创个心，但系按照咧香港中文大学啊，中文系嘅现代标准汉语及粤语对照资料库咧，创咧就系咧应该用树心边个创啦，咁咧意思咧就系咧慌乱入心，亦都系咧即系大家即系好慌乱啊咁样，即系用咗树心边加创语个创。就 系 呢个创伤噶，呢个创啦，系啦。 我就唔系创造 嗰 个创啦，哦， 树身边嗰个，树身边，啱啱啱啱，树身边，大家可以睇下， 长知识， 真系，哇，即系有文学修养嘅人咧，特别型啊！ 多谢超级监制， 多谢， 好有型啊！ 信哥好嘢， 好嘢好嘢， 睇我哋啲知识几咁匮乏咧，好，交翻俾嘉明讲睡眠先。 嗱，继续讲下呢一个着物瞓嘅好处啦，同埋咧，原来话咧，我哋平时就话系个人好热啊，咁就容易啲醒啦。咁都有啲睡眠专家就走出嚟话，咁究竟你瞓觉嘅时候，嗰间房应该要咩度数先至瞓得最稔咧？嗱，唔计环唔环保，唔计你个冷气用几多钱，只不过纯粹用个温度嚟到做个准则嘅话咧，有一堆嘅学说就话，如果你嗰间房嘅温度系大概系围绕摄氏20至22度嘅话咧。你就会瞓得好啲啦。 哦，同意，呢、 這 个同意。 冻噶，对于香港人嚟讲，呢个温度系冻噶。 船仔练紧寒冰掌咧， 咁系啊， 系啊，佢有张寒浴床， 寒浴床， 寒浴床， 系啦。就是当年杨过同小龙女喺古墓入边嗰张床， 系 好嘢，好嘢，好嘢。 揾到你嘅杨过未啊？ 揾紧啊，等咗16年啊。 头先我哋话 O K 啦，嗰啲温度，佢一听唔得，好冻啊， 好冻、啊，觉得20至22，我以为26度啊，因为 26系我哋基本上而家冷气嗰个节能啊，能源效益最高嘅一个26度嘅准则啊嘛， 系啊， 咁就同我哋适应咗香港人习惯咗嗰个冷气调节嘅温度咧，就争好远啦，20至22度，咁亦都有啲嘅睡眠专家咧就话啦，其实都唔系一定要去到呢一个温度先至好嘅，只要基本上你间房个整体温度比起你平时喺厅出入啊，甚至乎食饭嗰个饭厅嗰个温度系低啲咧，个身体都会 feel 到噶啦。咁所以都已经会有少少嘅帮助。咁就算甚至乎有啲朋友咧，佢未必系可以做到着物呢个动作嘅，可能佢本身嗰个体质会比较敏感啲啦，或者佢真系有啲脚嘅问题啦，又甚至乎佢自己本身系真系有啲要食药先至解决得到嘅睡眠问题嘅话咧，呢件事着物呢个动作咧唔会帮你可以逆转到呢个问题，甚至乎咧你自己。本身是可以的话呢，如果不着物都可以试下，譬如夜晚呢会不会有人浸脚的， 哦，是啊是啊，浸脚。 浸下暖水都有这个的效果的。 有些人说30几40度暖水浸一阵10分钟 最舒服都有这些讲法。 甚至乎有些朋友就说你冲个热少少的热水凉，啊，因为呢有些朋友就需要朝头早一起身就冲凉，啊，可以整个人醒好多。有些呢就是我夜晚不冲凉睡不着的，就等自己干净一点去睡觉。原来干净一点之余呢有另一个嘅效果就系，如果你冲凉嗰个水温咧系超过摄氏40度嘅话，唔好绿熟自己啦，当然，但系去到热少少嘅话咧，又系可以做到嗰个整体嘅体温下降嘅动作。 哦，要试一试先得啦。长 知识啊，吓，今日无限长知识。 I've been known to put my lover on a pedestal. In the end, those things just don't last. And it's time I take my rose-colored glasses off. I already know your type, telling me the things I like. Trying to make me your life, taking me for a ride. I already know your type, you can play your cards right. Don't you know I could do this dance all night? Ooh, what you doing? Don't know who you think that you're. was a time when I just threw a match and let it burn. Now I'm grown, I know what I deserve. I still like dancing with the lessons I already learned. 杂志形容佢系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嘅人啊，仲同佢开咗一个 party， 有佢做演唱会咁样做添啊！佢系 Dua Lipa， 听过 Illusion。 晨光第一线，全仔。 今日咧讲完瞓觉之后咧，亦都讲人类一定会必定做嘅一个动作，同埋一定会去嘅地方嘅，就系讲下呢个厕所。 茅厕， 冇错，茅厕啦。嗱，今日咧就唔系讲话点样可以畅顺啲，不过咧就讲下呢一个原来日本咧出现咗一个大家都冇谂过嘅旅游方法。系啦。咁咧就係參觀公廁啦， 哦， 係啦，咁樣咧，因為呢一個嘅好出名嘅日本嘅愛語片啦，《生活日常》啦，因為係入咗奧斯卡嘛，提名金戒啦， 亦所廣知啊， 係啊， 咁好出色嘅一部電影啦，講少少啦，其實《生活日常》咧真係好似紀錄片咁樣拍嘅，但拍完之後你就覺得身邊好似一個老人家就經歷嗰啲嘢，跟住你就會回收微笑，會跟住去喊，會跟住去笑咯， 嗯，係啊，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可能喺個對白上面。其实真唔系好多嘅啫吓， 系啊 系 啊， 啊，你初头睇嘅时候，佢每一日做嘅其实差唔多，但系好多细微细眼嘅嘢咧，你睇到有一啲嘅分别嘅，咁啊又会去清洁好多唔同嘅厕所啦，同埋之后睇到一个文化嘅差异就系，佢喺戏入边咧就所讲就系话个厕所污糟咧，系可能多两张纸巾。喺地下，但都系干净嘅，都系干净嘅，系几有趣，冇错冇错， 执着咯，执着咯， 系呢个亦都系展现到嗰种干净嘅程度啦，咁样，咁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嘅成日出现厕所啊嘛，咁所以咧多咗好多人咧对于京都呢个地区嘅公厕咧系有兴趣嘅，咁所以咧有一个日本嘅财团咧就话啦，嗱好多人咧就觉得厕所好似污糟邋遢，我咧就唔敢睇啦，我咧就决定揾17间厕所。咁呢17间嘅厕所咧，系用一啲好特别嘅设计，同埋当然咧讲到明啦。如果咧你系去呢一个厕所团啊，你 join 呢个厕所团咧，呢17个厕所入边咧，啲员工讲到明系每日会清洁3次以上嘅。咁同埋咧，每个月咧会有定时定后嘅清洁，咁所以讲到明，大家一定系好靓噶啦，厕所一定系好干净嘅。咁大概几钱到咧？就大概245港元啦。每星期四同星期六咧就会举办一次嘅。咁通常嗰一日咧就会带你去9间嘅厕所，用2.5个钟头嘅时间。咁有啲咩厕所我咧，船仔真系好想去咧，就是、有一间厕所咧系个外形咧系一个玻璃屋咁样嘅。咁但系个玻璃屋咧就唔系完全。透明嘅， 我即刻吓到我一下。 唔系完全透明，佢系有蓝色啦，有红色，有黄色咁样嘅。咁、但系咧，都系你基本上咧喺出边你望到入边嘅， 有个影啦，起码都 系啦。点都有个影。咁、但系当你入咗去，你锁门咧就会突然间冇晒噶啦。 哦、即系你就会唔会见到入边噶啦。咁但系你入边嗰个人应该系睇到出边嘅。咁、啊、呢一个咧，嗱，如果你真系见到呢个厕所，你敢唔敢去咧？其实。 嗯、会不会有个不安全感、 啊？系啊，因为你其实望到出边噶嘛，嗯、你入边去紧嘅时候，都当然出边嗰阵见唔到啦、嗯。你哋会唔会去呢？ 未必、啊， 我都未必、啊， 我反而会、啊，但我一路如厕紧嘅时候，我会谂出边啲人系咪真系睇唔到呢？ 系啊， 定系扮睇唔到呢？ 系咯、啊，唔会呃我噶。 系啦、啊，华人社会喺自己。大解小解都是好好內念嘅，我覺得。就算你細個即係去到啲荒山野嶺，即係實有啲爹媽話：，唉、哎，呢度咩細路仔？ 但 係細路仔有怪莫怪，你其實唔係屙得出嘅，除非你超級急，因為你真係驚、嗯。因為由細到大個教育就係叫你唔好隨處便溺啊嘛。除咗人同埋狗隻都係。 不過當地文化有啲唔同啦，例如佢哋有啲喺大排檔附近嘅洗手間咧，其實都係冇遮冇掩。 哦，係咩？ 係啊，冇遮冇掩㗎。咁、哦、你咪就咁去咯。咁第啲人都唔会话特登望嘅，咁佢都系继续如厕，梗系嗰个合法噶吓，而都系整当地政府整出嚟俾人去洗手间嘅，系去哦，所以就文化不一样啦，系啦。 我自己都我会想试下去，但我会不断 confirm 一下，究竟出边嗰个人系咪当我锁咗门嘅时候，出边嗰个人系咪一定睇唔到？ 系啊，搵个闺蜜陪你去咯， 佢喺出边帮我睇住。 可以啦， 然后嗰个人整嗰句睇唔到啦，你可以去啦。 等我影先，衰啊！ 咁啊冇乜嘅，啲女仔都中意一班人一齐去厕所啦。 都系嘅，点都有个伴可心。 依家男仔都中意啊，好多男人都系咁嘅。 系咩？ 系啊，你有啲饭局，全部啲老公突然间会一齐去咗厕所。 你系咪真系去厕所噶？ 倾偈， 男人都有物偈倾嘅。 可以倾偈噶，俾人倾偈噶咩？ 系咯， 咁除咗呢一个厕所团啦，我哋叫做系啦，日本嘅厕所团。之外咧，都可以講下香港嘅公廁，係、嗯、啦。我自己就覺得咧，最近香港嘅公廁嗰個整潔度咧、清潔程度係高咗好多嘅。咁同埋咧，多咗好多一啲新式嘅廁所之後咧，係有好多人性化嘅設計啦，甚至個外觀都好靚嘅。咁最近咧，如果係講到2024年嗰個就未出啦，2023年嗰個最佳公廁選舉入邊咧，最靚嘅廁所就係白石角嗰個公廁嘅，係、 啦。原跑步嗰条路嗰度啦， 系啊，但好似话好新嘅，即系大概开咗年零两年，系、啦，咁所以系好靓嘅。咁譬如个设计咧，因为多数都系服务一啲叫做单车嘅人士啦，所以佢嗰个成个外墙咧系用咗单车碌嘅， 我、有主题嘅， 系啦，有晒主题嘅。咁同埋咧，佢入边系有啲绿色嘅植物，虽然我唔知嗰啲绿色植物系真定假、但系都系靓嘅，系装饰到啦， 同埋透光度好高嘅， 系啊系啊系啊，佢个天咧应该系播。玻璃嚟嘅，有玻璃天幕，咁、甚至咧系帮到大家咩呢？如果你手机冇电啊， 充埋电添， 帮你插埋电。 咁会唔会啲人全部入晒厕所，唔系去方便，系去插电？ 系咯， 唔系去方便去插电。 插电，哇，几好喎呢个。 咁都有啲人系中意一路方便一路要插住嚟睇下嘢咁。 咁但系有啲急需方便嘅人，咁佢咪冇得方便？ 应该有啲。地方係可以插電，一啲就冇得插電。 係啦，咁同埋咧，因為佢係俾一啲單車人士嘛，咁、所以喺廁所門口，如果你好口渴咧，其實佢都係有飲水嘅設備嘅，即係你可以斟埋水，係一條龍嘅服務幫你淋好曬 嘅。除咗單車人士啦，其實嗰度碼頭仔好多朋友，其實夏天就嚟盛夏就出域嗰度都係嘅，咁、好多朋友即係域完之後喺嗰度上船，就喺嗰個換下衫咁，跟住就飲啖水咁樣，咁都服務到好多唔同。同香港嘅市民嘅 系啊，同埋有好多自动式嘅装置啦，咁科技啦、美景啦齐晒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欣赏下香港嘅厕所嘅。 让我不。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一分的时间，同大家咧睇睇天气先。今日咧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下午咧骤雨就会较多啦。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仍然系会有骤雨嘅。依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8%。咁啊，讲财经之前咧，可以同大家睇下，琴日啦，咁啊，内地啦，一连五日嘅黄金周假期咧就开始啦吓。据香港入境处嘅资料显示咧，啊，截至晚上九点钟咧，大概咧有68.8万人次出入境啊吓。咁啊，入境咧都多嘅，接近40万人次啊吓。咁啊，好多都系嚟自内地嘅游客啦。咁啊，嗱，内地嘅黄金周咧，当然啦，嚟紧嗰几日都会停一停市先嘅。咁但与此同时啦，咁当然啦，就会睇下即系嗰个团出团入啦，究竟系点样去发生。或者点样去启动啦？呢个都系重要嘅咁样。咁啊，转个头啊，当然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咧，去讲讲啊，美股方面个情况啦，以至啊，翻嚟香港啦，啊，五一黄金周有冇机会咧带动一下整个叫做经济链啊或者产业链嘅进程咧？立即请你出嚟先。今日咧由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大家好， 系啊，同我哋一齐咧跟进下隔晚美股啦。哇，隔晚美股当然要交俾 Dicky 啦。啊，无独有偶，成星期四咧就系呢个咧，啊系时候咧，阿爆 Sir 出嚟讲下嘢啦。咁啊，爆 Sir 讲完嘢咧，就到阿 Dicky Sir， 我哋 recap 翻阿爆 Sir 嗰啲说法，跟住我哋理顺翻先。咁啊，大家今日继续翻工翻学啦，我哋都睇下美股嘅发展系点，因为咧究竟加息唔加息，减息唔减息，啊究竟系通胀定滞胀啊？呢啲全部都系啲问号嚟嘅，交俾 Dicky 一次过去帮我哋睇下啊，究竟隔晚美股发生乜嘢事，好唔好啊？唔该你。 好，最关键就系联储局嘅议息会议啦。咁啊，一如都系大家预期啦，今次就完全冇变啦，即系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继续维持住。咁当然就系要听阿鲍 Sir 讲啲乜，同埋就喺未来美国货币政策究竟有冇啲转向嘅机会啦。咁啊，大家基本上咧喺呢次议息会议之前咧，就已经将咧就美国嘅所谓嘅減息嘅預期已經推到九月㗎啦嚇，咁啊次數咧一次起兩次止，嗱本身已經係咁㗎啦，咁但係今次嘅議息會議之後咧，咁就基本上咧阿鮑 Sir 都係講緊話，即係近期嘅通脹，即係好似佢近呢兩三個禮拜，即係喺出邊放風啊、講嘢啊，都好接近啊。即係呢兩次嘅即係一啲言論，就話其實咧整體通貨膨脹咧就係嗰個回落咧就冇乜大進展啊，即係繼續都係唔係冇回落。但係就冇再好大進展啦，咁啊，所以就繼續都係而家呢啲水平咯。咁當然喺會後聲明咧裏邊都講到嘅，就係嗱，通脹唔係冇落，過一年都持續都係有落，不過又係嗰句，距離局方嗰個2%嘅管理目標咧，仍然係即係有啲距離啦咁樣。咁啊，仲有咧就話聯儲局咧，即係對於通脹咧，即係點啊，要有更大信心啊嘛。之前佢就話佢個信心唔夠，咁啊要有更大信心。咁講咗呢個講法之後咧，咁亦都講緊六月開始咧，亦都即係放慢咗咧，就係縮減資產負債表個速度。咁啊減持。咁但系咧，由之前咧就系600亿，咁而家就万亿，250亿就 系 即系按揭有即系有关嘅呢啲即系债券咧，咁就上限350嘅咁。咁啊点样咧？咁啊即系简单啲一句咧，就系下一次即系阿鲍 Sir 都讲啦，下一次就点啊？大家谂佢唔减啊？佢话咁唔太可能系点咧？唔太可能加，咁但系亦都唔可能减。咁即系简单啲讲，而家呢一秒钟咧，就系睇个期货市场咧，估计嗰、那个即系去到 十一月啊，即係講緊啊嚇，即係都唔係話真係好大機會，即係都係唔僅僅唔夠一半。咁所以到到現在嘅基本上就已經係將嗰、那個即係所謂嘅減息嘅即係主觀願望咧，就即係點講啊？即係越褪越厚啊！而家呢一秒鐘係咁啊，或者咁講啦，其實我哋喺過去呢段時間都已經開始接受咗呢件事，甚至乎我喺即係在一個禮拜之前都記得同大家講過啫，就係而家呢一秒鐘咧，大家已經係要習慣。即係接受啊！即係如果美國今年其實嗰個減息嘅機會唔係話真係好有一次起咁樣啦，頂多兩次止，而家可能一次起添。咁所以其實香港嘅利率嘅 環境 喺過去當即係美國哇加息加得好快嘅時間，其實我哋嗰個所謂嘅即係香港嘅一啲指標性嘅利率，譬如話銀行定嘅最優惠利率，咁其實都真係加得。唔係好多㗎，即係如果以加幅嚟講，咁所以基本上就唔使指啦。即係如果你話香港嘅環境呢，就直情係即係減嘅機會係唔存在添。即係因為如果而家睇嚟，即係美國嗰個減嘅幅度同機會亦都係越嚟越低嘅時間，所以呢樣嘢唔多唔少都係有，即係有冇影響呢？咁對於我哋嘅港股。尤其是息口的敏感股，不可以说完全没有，虽然都叫做是预咗的啦，之前过去这个礼拜，但是开埋今次议息会议，就是将这样预咗的就已经成为了好像是必然会发生的状态咯。 咁啊，昨日放假啦，唔知 Dicky 有冇去留港消费，我哋飲飲食食啊，玩下啦咁样。咁啊，五一黄金周，咁啊，头先个 Lean 都有讲一样嘢，就係、是、啊，睇返香港嘅入境处嘅资料显示呢，咁啊，昨日晚上九点呢，咁啊，一共啦吓，当中都接近有17.3万嘅内地旅客抵港啦，咁啊，应该陆续有嚟嘅咁样。咁啊，与之转个角度，讲埋澳门嗰边手啦。咁啊，澳门赌收方面上个月增加咗26%。点解将香港同澳门加埋一齐讲呢？因为有个新嘅政策出台啦，嚟紧就团出团入啦，就是、国家移民局就容许内地嘅民众啦嚟到香港同埋嚟到澳门消费，咁啊喺大概6-7日嘅期间咧，可以进进出出咁样啊，有啲次数嘅规定，但系个次数就比以往多咁样，咁啊绝对系会带动嗰个人流先啦。咁啊有人流就理论上就有消费噶啦。好啦，咁啊 ，Dicky 交俾你观察一下，其实黄金周你有冇见到啲游客真系相对多啲？又调翻转头，无论香港嘅市况啦，以至喂豪赌股或者澳门博彩股方面，可能都可以观察一下，系咪咁样睇咧？系咪应该咁分析咧？就交俾 Dicky 去讲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几样嘢啦，头先阿欧都讲到，即系话先，我哋讲咗丁先啦，旺丁先啦，当然希望旺丁之后有旺财啦，咁但系有阵时呢两样嘢咧就未必话真系有一个完全100%嘅关联性嘅咁，咁啊我就梗系留港消费啦，我就真系，因为我寻日就晚黑都有消费出咗去食饭，咁啊市面俾我感觉。當然，即係呢段時間都係旺翻啲嘅。無論係即係從我經常都會睇一個指標，就係塞唔塞車啦，同埋咧食飯究竟即係旁邊望下啲台究竟多唔多人咧？咁旺翻啲嘅呢個係我個人嘅感覺啦。咁樣咁當然，如果你話即係睇到一啲主流嘅報道啊，都講啊，即係始終啊有煙花放下，咁啊亦都內地都係呢個比較長嘅假期。咁啊過去都有講過啦，即係之前睇到即係清明節嘅假期。咁內地嘅民眾咧都好願意去消費出遊啊旅行啊嗰啲咁，咁即係當五一咧就比較長啊去假期，咁所以嚟下香港啊去遠啲啊都一定會啊，咁但係你話即係睇到亦都有啲即係報道啦，又或者身邊有啲朋友講啦，咁啊即係而家呢一刻咧，因為即係通關太方便啦啊，咁所以咧嚟咗香港亦都唔係話一定要留好耐，嚟到睇完煙花咧，亦都可以即日就走，亦都唔係一定住酒店。咁當然希望就係啲內地遊客，不如橫掂都嚟到咁遠咯，唔好舟居勞頓啦，住翻一兩日都好啊。咁當然呢個都係希望未來會發生嘅事啦。咁啊，但係我會覺得咁嘅，即係頭先歐都講咗好多，譬如一啲即係政策嘅一啲因素，即係講譬如入境啊、出境啊呢啲，咁繼續變節。繼續多啲人嚟係好事嚟嘅，點樣都好，咁起碼都係講旺咗丁先。咁但係你話哦，係咪好似以往嗰種狀態？哇！即係嚟到跟住又去即係好多嘅消費啊，跟住又去好似好多年 嚟到即係去啲藥房度送貨啊，咁去啲金鋪度買嘢啊，咁我就真係睇唔到係呢一種狀態啦，老老實實。咁所以就即係大家都會明白，就唔係咁啦。咁但係講到澳門博彩行業，咁嗱當然啦，之前一段時間其實都佢哋都受壓嘅，過去嗰兩個零禮拜，原因就係、是、譬如話對於一啲VIP 賭廳嗰啲貸款啊等等啊咁，擔心亦都外圍嘅競爭啊咁樣，咁啊股價又跌咗落嚟啦。咁但係過去嗰即係幾日咧，咁亦都隨住整體港股嘅氣氛非常好啦。咁佢哋有部分咧都係即係止跌回穩翻嘅。咁我都會覺得，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澳門博彩業嘅毛收入咧，喺五一黃金週呢段時間應該都會有個唔錯表現嘅。咁所以就希望整個即澳門博彩的板塊都叫做在過去的一個月之前的調整啦，當然因應不同的因素啦，就叫做慢慢消化了，而家有望都是即慢慢都會漸入佳境啦。 咁啦，講完咧呢、這個澳門股的板塊咧，最後同 Dicky 講埋車啦。咁啊，內地啲車廠咧就繼續披露四月份的賣車成績，有人歡喜啊，有人愁咯，係啊，賴低咗咧，之前咧股價幾理想。理想啊，理想咧四月份交付咧，仅系只系升0.4%啫，系两年最弱。咁啊，但系咧吉利咧嘅极黑啊，即系个表现啊几标青。咁啊，再加上比亚迪上个月咧卖车啊销售咧多近五成咁样啊，好似真系似一时比一时。有啲咧就做得越做越好，有啲咧就行下咧啊，开始咧到咗顶啦吓，俾咗地板油，最多架车都系行140嘅啫，再唔可以快到落去啦。咁啊 ，OK， 咁啊，我成日都话熟车嘅股评人朋友又即系香港都唔多咁啊。Dicky 交俾你讲下，点解会有呢个现象咧？而真系报章就归咎一个原因，就系佢嚟紧出嗰啲车款就好似就唔讨人欢心。咁究竟系咪实情系咁咧？咁啊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好嘛？唔该晒。 系咁啊！呢一啲嘅睇法同言论咧，我谂啊，我讲咗两个月啦。嗱，当然讲到即系又唔想特别针对你。都係小利啦，咁但係真係喺理想過去一段曾經一段時間喺兩三個之前，我估計曾經升過。我先都係曾經都講過就係、因為畢竟咧就係唔係針對佢，只不過係即係當大家會對於佢某一款新車可能有個哇好大期盼，可能會賣得好好，咁但係出到嚟咦又唔係話真係賣得咁好啫，即係僅僅賣得到咁啫，咁所以咧就個股價咧已經係即係。斜滑梯咁上落嚟啦，45度角咁跌噶啦，跌咗成兩個幾月啦。咁同埋過去呢段時間都講啦，即係內地電動車行業咧，而家呢秒鐘咧就處於一個即極為白熱化嘅階段，係競爭非常之咁激烈啦。即係又係嗰句最簡單，過去我都講過噶啦。正所謂咧，賣到車都唔代表真係賺到錢嘅。咁而真係賺到錢嘅，亦都係寥寥好可數，佢一間兩間嘅啫。咁所以咧，即係喺呢一秒鐘咧，反而即係第一就係話啊，即係傳統嘅汽車生產商反而有個優勢就係、是、佢哋係即係過去啊，雖然喺即係電動車市場即係蓬勃發展嘅呢個時間咧，佢哋未必受惠。咁但係當大家會睇到，咦，原來混合動力啊，又或者個別品牌嘅電動車啊，原來亦都唔係賣得差喎。咁啲數字嚟講，咁尤其是即係過去呢段時間比較驚喜嘅，反而係頭先阿歐都講咗吉利啦，同長城啦，咁反而為小利就真係令到大家有啲失望。咁而即係呢個失望嘅情況係嘅，只不過係繼續延續住啫。咁同埋其中一個都係相當有競爭力嘅一個競爭者，亦都真係出咗嚟，亦都佢真係賣到下車，甚至乎賣到個數字都比預期好。嗱，唔好咩乜理佢，究竟每一架係咪真係賺得到先？但係佢起碼賣得到，咁就係小米啦。咁當小米真係架車出咗嚟，而個銷量亦都係有翻咁上下嘅時間咧，就更加令到為小利嘅股價咧受壓。咁仲有唔好忘記就係佢哋過去曾經有段時間嘅股價咧，喺一啲高嘅水平嘅時間咧，其實係超前地透支咗佢哋未來可能會賣車賣得更加多，甚至乎賣到比亞迪嘅狀態。因為即係有段時間佢哋高位嚟講，我哋市值啊一啲都唔低嘅。而家只不過係翻返一個比較正常啲嘅狀態啫。咁同埋亦都唔好忘記就係、是。傳統車廠嘅競爭喺即係全球嚟講，亦都係非常之激烈嘅。咁亦都講到其他海外啲市場啦，即係內地以外啦，譬如北美洲或者日本咁啦，亦都開始有個趨勢，就係好有趣啫。電動車嘅銷情咧，反而咧。 咧比唔上個別車廠佢哋啲混合動力嘅車嘅。即係當然呢個係因為唔同嘅市場啦，油價唔同啦，亦都補貼有所唔同啦，好多因素影響嘅。咁但係就係話開始發現得到就話唔代表話哦電動車就一定賣得到賣得好咯。只不過係而家已經係成為咗哦，咪就係喺汽車裏面嘅其中一種選項咯。咁而只不過係內地係真係做得比較好，但係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個競爭亦都非常之咁激烈。咁同埋即係出口嘅市場咧，亦都比較係即係有待發展嘅。譬如話有啲地方，譬如去到北美啊，或者去到歐洲啊。是還是有些政策的因素在這裡左右著，所以這方面的因素就會為什麼會令到電動車股是近這段時間這麼兩極化呢？所以我想即我過去都一直都強調，我始終都會比較看好比亞迪，原因就是因為它的銷量和它的盈利的能力，再加上股神都很長時間沒有再減持，即減持就停了好幾個月了，這些因素都是即利好它的股價是相對點都會比其他任何一間是比較穩定，起碼都是 听 Jackie 咧头先嘅汽车股分析咧，就绝对充满技术含量嘅，咁啊，散户股民就自己再多做功课啦。OK， 咁啊早上咧同 Jackie 咧讲住咁多先啦。Jackie 头先有提及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该。 主持人都冇嘅，咁听日再同你关心下其他嘅财金议题啊，好唔好啊？拜拜。 好啊。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的不容易逃避与你的回忆，你的香水杯还留在我房间里，夏季躺在我怀里哭泣，怀里不是你，今夜又是谁出现在我房间里，却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讨厌我自己怎么无法放弃，朋友都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要不总不会觉得难过，没错，那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遇上你之前的我，昨晚当天的照片我继续活在过去，可下的是这回忆对我来说是地狱，你的香水像是毒药把我慢慢摘取，当天从没想过照片你的爱难再续，甜蜜的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讨厌我自己自从还爱着你， 近八点半钟带嚟有 GFT 嘅作品啊，遇上你之前的我，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咁啊天气啊，咁啊都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下午咧骤雨较多添啊，局部地区啊，哇仲会有埋雷暴啊，到时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啦。依家25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昨日內地五一長假期首日和本港五一公眾假期，入境處數字顯示全日共有超過80萬人次出入境，入境佔46萬7600多人次，當中內地旅客佔大約18萬，出境人次只有大約34萬，香港居民佔19萬5千多人次。最多人使用羅湖口岸出入境，有超過16萬2千人次，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機場和高鐵西九龍站。聯儲局一如預期維持利率不變，議息聲明提到近期在實現 2% 通脹目標方面缺乏進展，預計在對通脹可持續走向 2% 抱有更大信心之前減息並不合適。主席鮑威爾說下一步行動不太可能是加息，至於減息時機取決於數據，逐次會議作出決定，強調聯儲局可以保持耐性。他認為美國經濟並沒有陷入滯脹，但今年以來的通脹數據並未帶來更大信心，仍然處於過高水平。他預期今年通脹會回落，但他對通脹回落的信心亦低過之前。另外，聯儲局6月開始將會減慢縮表速度。烏克蘭東部哈爾科夫頓涅茨克地區星期三再次遭到俄軍導彈襲擊，造成至少5人死亡，大約20人受傷。俄軍當日亦在莫斯科紀念戰勝納粹德國的博物館外，展示在烏克蘭繳獲的西方坦克和軍事裝備。俄羅斯國防部在聲明表示，歷史正是重演，又說這些戰利品反映了俄軍的力量，並預示俄軍在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中獲勝，強調任何西方軍備都不會改變戰場上的局勢。另一方面，美國指責俄羅斯對烏克蘭軍隊使用被禁用的窒息劑，違反國際化學武器禁令，另外又使用防暴劑作為戰爭手段。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宣布，哥倫比亞將從星期四起斷絕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以抗議以色列在加沙的種族滅絕行為。佩特羅在向支持者發表講話時說，世界不能夠接受種族滅絕，又指面對加沙的情況，各國不能夠消極被動。以色列外長卡茨在社交平台批評佩特羅的言論是反猶太並充滿仇恨，認為佩特羅的立場相當於向哈馬斯提供獎勵。卡茨又說，歷史將會記住佩特羅決定支持最卑鄙的行為，包括燒死嬰兒、謀殺兒童、強姦婦女並綁架無辜平民。玻利維亞、伯利茲和南非之前亦已經斷絕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一些國家就召回駐以色列的外交官，抗議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日經平均指數報38066點，跌20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23.05美元，賣出2323.5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3，日元155.93，瑞士法郎0.917，加元1.373，人民幣7.242，英磅對美元1.253，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晝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26度，出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叶兴街对出。咁另外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啦，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咧就慢车，龙尾排到过咗木棉下村少少。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挤塞啦，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入翻出翻去九龙啦，龙尾排到去马场。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一乐终于放下心结，接受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天华，但一个噩耗却令他瞬间崩溃。女儿和和确诊急性白血病，需要尽快移植骨髓。到底一乐找不找到适合的骨髓去拯救个女呢？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Queen， 开场之后开门之后开门个个举手，玩尽癫尽之后摊一摊梳化去偷偷 Cola， 全早已回来，只要回来所有力量没有变改， 乐女新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政府推出多项措施鼓励生育，其中社区保姆计划已经推出十几年，由家庭主妇同退休人士提供托儿服务。社区保姆会遇到啲咩困难？而服务又系咪符合双职父母嘅期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社区保姆》，今晚7:35，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试下一款新口味嘅咖啡，或者一个新口味嘅茶。 哦，正 我都几大胆去尝试嘅。通常有啲新嘢出，我都好愿意去试一试嘅，哪怕佢个感觉好奇怪。即系所以嗰啲所有嘅椰香啊，或者系啲唔同口味比较，即系感觉上唔系啊嘛，嗰一种嘅咖啡，我都会好乐意尝试。 即系例如同你讲话 榴莲加咖啡咁样， 榴莲就对唔住， 系咩？ 榴莲我就集集喺榴莲度 ，sorry。 佢啱啱踩正咗呢个集位， 踩正就系我呢个集啦。 系啦， 榴莲以外， 榴莲以外系啦，即系譬如苹果咖啡。 OK，OK， 苹果咖啡应该都系酸酸地噶嘛。 系啊，我见而家好多咧呢一类型嘅饮品都有唔同嘅 fusion 啊。 系佢哋好多而家系譬如咖啡加酒。但係嗰啲酒咧，甚至係唔同種類嘅，即係可能之前聽開可能加 whisky 咁樣，而家咧直情變咗一種係新嘅cocktail 咁樣，呢一個係有新啦。咁另外咧，我最近試咗一款咧，就係青瓜咖啡。 嗯， 哦， 即係佢咖啡入邊再加青瓜。 咁佢係加法點樣加？佢打碎咗佢磨汁出嚟加入去咧， 定還是一嚿 有咬口嘅？ 但係佢真係有一唔係佢真係有一個青瓜 嘅。 定系青瓜有啲咖啡酱咋？ 又得喎，即系睇下边个做主，边个做客喎。 系咯， 佢系真系有嚿青瓜喺度嘅，系啦。但系咧，我就即系你讲话系咪青瓜整咗做汁定系点样咧？我唔 sure， 但系饮落去咧系和谐嘅， 哦， 系 OK 嘅。虽然我朋友就觉得好奇怪，但因为我对于呢啲奇呢嘢咧，我系好接受嘅，系啦。咁所以我都有试过呢一款咯。 嗯、 但系我知道嘉明你系好中意饮啲奇怪味嘅茶，你都拎过。啲翻嚟噶嘛？ 系噶，我都尝试过啲好搞笑嘅茶嘅，即系当然大家都会有饮过嘅，譬如陈皮普洱嗰啲就好普通啦。 嗯， 但系都有啲古古怪怪嘅茶，有啲就会加中药啊，加当归啊， 哦、 就话女性月事之后补一补就几好咁样样。咁亦都有啲试过系真系啲古怪少少嘅，都系啲果同啲完全你唔谂到会系夹嘅花，嗰、一种就真系睇下撞得。好唔好咯？ 嗯，即系譬如如果菊花普洱咁，咁梗系未必撞得好啦，因为普洱个味好强啊嘛。 系 啦，咁所以有時 菊花普洱好似真系有喎。 系咩？咁我應該 真 係 有飲過， 我係唔會揀，因為我覺得菊花個普洱應該會搶曬菊花。 人參烏龍兩樣都係濃嘅，就應該 OK。 係啦係啦，即係呢一類型咁樣嘅撞出嚟，其實都幾多。同埋而家譬如花茶咧都好多，因為我哋今日個命題係講茶同埋咖啡嘛。其實水果茶咧都喺坊間上面非常之流行。咁而且水果茶咧，如果你作為下午茶嘅話咧，仲有一個好大嘅優勝就係你可以食埋嗰啲水果。 又 係 喎。 咁佢啲譬如有啲係落梨啦。落菠萝啦，落蜜桃啦，落蜜桃其实都好香喺个茶入边，跟住再落埋可能一啲嘅荔枝或者加龙眼啊呢一类型嘅水果，咁摆喺个茶盅入边咧，就一齐落埋，同埋啲茶一齐去到滚佢一阵间，咁的而且确你发觉嗰个味撞出嚟咧系唔错嘅，系 OK 嘅，同埋咧佢嗰个好多时如果你去一啲鋪頭佢 serve 你嘅話，服務你嘅話咧，佢會將嗰個嘅水果之後咧，佢會問你需唔需要另外再幫你上嘅，即係煮完之後佢攞出嚟，佢攞出嚟，然後佢再另外攞個碟， 新鮮嘅， 係啦，因為嗰啲水果全部都新鮮嘅，咁佢就問你需唔需要食埋佢啊？食埋佢就幫你另外個碟再上翻。如果你唔想食嘅，咁佢就喺入邊又繼續煲到佢爛曬咁樣咯，係啦，咁所以你可以自己選擇嘅。我覺得呢一種嘅食法咧。都幾好，咁啊，亦都係下午茶，我覺得都幾飽添，而且茶香真係有一種令到人咧就係減壓嘅感覺噶。係 啊， 咁咖啡都係啦，而家其實咖啡都多咗同水果做 fusion， 我自己都 feel 到感覺得到多咗。係 咯，而家青瓜都有啦， 係咯，青瓜 蔬菜都有啦。 即係我哋自己諗下，其實可能有陣時候，譬如頭先提及過蘋果啦，如果你要再諗嘅，譬如菠蘿、番茄呢一類型，將佢變咗做汁之後咧，再同個咖啡撈一撈，我覺得係可以撞到幾多有趣嘅味道出嚟。 係啊，咁同埋而家咧，其實我哋首先就講咗啲新型嘅咖啡啦。其實唔同國家都有佢哋自己特色嘅咖啡嘅。譬如越南咧，嗱呢款我真係冇試過，唔知你哋有冇試過？就係將叫越南雞蛋咖啡，即係將鯉魚啦，然後即係再加蛋黃，咁啊整成呢一個雞蛋咖啡嘅，即係將嗰啲鯉奶加呢一個蛋黃咧攪埋一齊，再加黑咖啡。然后饮过咧，啲人就话啦，唔单止系冇蛋酥味，仲要令到个咖啡咧更加香滑嘅。 哦， 系啦。咁另外一款咧就喺新加坡叫做牛油咖啡。 啊有啊， 你有冇试过？ 有试过，真系面有一层油喺度。 你有冇加油啊？你 因为要试嗰个感觉啊嘛，梗系全杯照去啦。 会唔会当地人同你讲其实系要加油噶？ 冇话得知唔知？应该咁饮噶嘛。 饮完之后你会见到嗰层油仲喺个杯度流紧。 系咩？ 哇！ 因为你喺度饮嘅时候，佢嗰个即系水平面，佢就继续咁样去即系走咗去入边， 系啦。 所以饮完之后，嗰层油仲喺度嘅， 系啦，系、哦、应该仲喺度。同埋咧，原来呢一个饮法咧喺60年代系好盛行嘅、啊，即系大家都中意咁样饮。佢哋咧就系用一个无盐嘅牛油去代替砂糖，咁、 嗯、 就唔落糖啦。咁、嗯、就令到个咖啡咧，佢哋据闻啦，就话有一种焦香味嘅。咁同埋咧，如果你系用生酮饮食啊， 系 佢哋咩嗰啲咩防弹咖叫子弹咖啡定叫防弹咖啡啊？死啦！ 防弹少年团 系啊，应该系防弹，应该系少年团嚟嘅。佢哋咧，如果饮过嗰啲咖啡，佢系落劲多椰油啊嘛， 系啊， 咁、啊、所以呢一杯咩牛油咖啡咧，原来生酮饮食嘅人都会中意饮嘅。 哦， 系啦、啊，呢、這个就系国家嘅，即系唔同国家地区嘅一啲新嘅咖啡啦。另外咧，如果大家冇谂到就系鸳鸯咧，其实咧喺咖啡界咧，应该系一个相当震撼嘅存在嚟嘅。 系， 即系我哋喺香港人咧已经饮惯咗啦， 出名啦，真系世界出名 啊 呢、這个。 系啊，觉得好似都系正正常常啦。我哋去茶餐厅一定有啦、嗯，但系其实喺一个世界上嚟睇咧，佢哋系冇谂过奶茶同咖啡系可以沟埋嘅，可以变鸳鸯。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系 啊，如果大家系诶，即系话 咖啡，我突然间谂翻起又系呢、這个套路，就系屋企家族嘅黑咖啡。 哦， 纯黑咖啡咧，佢煲啦，咁啊攞咖啡渣，唔系攞咖啡豆去磨完之后咧，就喺落嗰啲袋啊，落嗰啲袋咧就喺个煲嗰度就加水煲啦，咁啊咪煲晒咖啡味出嚟嘅，跟住就以前屋企人咧就中意咧就买油炸鬼，就点嗰个咖啡嚟食嘅，咁嗰个就早餐嚟嘅，系啊。我唔知系咪啲南洋食法呢、這个我唔知啦，但系的而且确我见啲印尼嘅亲戚啊，或者自己屋企，我阿爸以前都系咁样嘅， 但系好唔好食噶？ 其实我有食过嘅，我觉得都几好食嘅，因为油炸鬼佢本身其实系面粉嚟噶嘛， 索晒所有嘢， 佢第一 豆浆就 系 豆浆， 佢第一就系索咗啲黑咖啡，第二其实本身油炸鬼系有少少甜味嘅， 系。 咁所以咧，其實個當你食呢一個油炸鬼嘅時候，件事咧，我覺得係幾 match 嘅，係啦。咁啊，用呢個黑咖啡煲完之後，就買條油炸鬼。咁當然油炸鬼咧，你就揾一間係脆口嘅啦，熱辣辣嘅啦，咁我就好食啲。因為我發覺坊間都幾多油炸鬼凍咗， 咁 你就係啦，你就叫佢即係你揾一條熱辣辣嘅，你咁樣飲下飲下嗰啲咖啡之後咧，你食嗰條油炸鬼原來係幾好食，同埋做早餐真係唔錯。 咁我用油利酥咪可以當下午茶？ 係喎。 是是少少 你又啱喎、 哦， 呢、這个变化吓， 咁、okay 大家 tea 啦，或者大家未食早餐咧，未饮杯黑咖啡嘅时候咧，买埋杯油，买埋杯添，买埋 条油炸鬼， 系啦，孖条，然后 share 埋俾同事， 哇， 咁、就最好啦。唔知道大家有冇戴戒指嘅习惯呢？古人都会戴戒指嘅，不过点解中国人会突然间戴戒指？想唔想知？就等孔益船仔转头话你知。 三人行，别让我饰演。I'ma keep it low key, this is how I do it. Please lecture me. 听唔明，扮听明唔见你。自知为自知，不知为不知是知呀。谁评论？It's my error, it's my attitude. Daddy, it's my attitude. Daddy, it's my attitude. I'ma keep doing what I do. Be low key and let them assume. This is me, who is she, which is me. Be humble and sit down, we all know it. But God, I rise when you need to. My dream is my prey, and I'll be the wolf. You will see me when you see me, wolf. 點解會戴戒指？原來咧，多數都有兩個講法。第一個講法就係對於太陽嘅崇拜。古代嘅戒指係將玉石整成一個環咁樣嘅形狀，象徵住太陽神日輪，認為佢好似太陽神咁樣帶俾我哋温暖，同埋庇蔭住人類嘅幸福同埋平安。同時之間亦都象徵住美德、永恆、真理同埋信念。所以喺婚禮嘅時候，新郎就會戴金戒指，象徵住太陽；新娘就會戴銀戒指，象徵住月亮啦。第二個就係嚟自於禁忌說，呢一種講法就講到，因為戒指有另外一個名叫做指環，喺史書入面亦都稱之為約子、首記或者代子等等。戒指原來係宮廷入面一啲後妃用嚟避忌嘅一種特殊標記，當懷有身孕或者有其他情況唔可以接近君王嘅時候，就會戴上金戒指套喺左手，係禁止帝王臨幸。平時就會用銀指環套喺右手上面。咁後來戒指就傳到去民間，慢慢就冇咗佢本身嘅意義，變成咗美觀嘅用法，成為咗一種風氣啦。 晨光第一线，小凡。 好多時咧，我哋自己喺工作上，我就會比較上都越嚟越多，因為嗱，嘉明咧喺呢一個飲食上咧就好願意接受啲新嘅嘗試嘅。係 啊， 我自己喺科技上咧，我都好喜歡試啲新嘢嘅。咁、特別咧就係、用 AI 去到代替你某一啲嘅工作。 嗯， 係啦，咁我覺得都係好方便嘅。咁特別係一啲我已經係慣性做呢一類型嘅嘢，但係我亦都要繼續做嘅話咧，我已經會覺得係嘥時間。如果有一個人工智能佢可以幫我處理到嘅話，其实我是乐于见到的。咁所以呢我见到有啲地方啦，佢哋亦都用佢哋嘅政府机关直头呢就係用咗 AI 去帮我哋处理好多日常嘅文件嘅工作，令到佢哋人可以做咩呢，就係做决策。 哦， 咁咪啱咯，咁即系啊，咁你机械人又唔会帮你做决策，你自己做决策，机械人就做一啲你最唔想做嘅嘢，即系嚟抌印啊，又或者系批文啊， 重重复复嗰啲， 对下你啲字啱唔啱啊，咁样 嗰啲我都好唔得噶，因为始终咧我哋都系人嚟噶嘛， 系啦， 咁你睇错某一个，尤其是英文漏咗个 s 咁样，喂呢啲好易错噶嘛， 系啊，咁我见而家嗰啲譬如系就咁我哋呢个电话去到认嗰啲文字咧，其实佢哋都认得好好啊，即系你影张相，譬如呢份报纸影张相，其实佢已经可以将啲文字咧就 copy 咗出嚟， 系 啦，好方便嘅。咁我可以做好多唔同嘅事后工作啦，例如我可以帮佢做翻译啦。咁呢个技术已经应用咗喺譬如我哋去旅游嘅时候，我哋攞张相影人哋个 menu， 跟住就可以睇翻。因为我譬如我唔识睇韩文嘅咁样，咁佢咪话俾都俾我听，其实佢嗰个料理嗰、那个送菜系啲乜嘢嚟嘅咧，系啦，咁都好方便嘅。咁但系随住呢一种有好多唔同嘅机械人帮紧我哋，或者软件帮紧我哋嘅时候咧，咁啊亦都有一啲真正嘅机械人咧会面世嘅。咁呢啲机械人咧同我哋以前一直以嚟我哋细细个谂机械人就一定系有脚有手去到行啦。咁但系到而家我哋见到啲机械人咧就唔同咗样嘅，系啦，佢有阵时都会特登做翻个半人形咁嘅样，例如我哋酒楼传菜嘅机械人啦， 喺商场嗰啲咧， 喺商场嗰啲系啦，冇错啦，系啦，其实佢哋个样都得意嘅。我反而觉得呢一种嘅机械人嘅概念咧，有少少似手冢治虫阿大师啊。即系佢个机械人世界咧，系乜嘢样嘅机械人都有嘅，就唔系净系得人形嘅机械人嘅。咁而家你见譬如内地嗰啲煮整刀削面嗰啲机械人咧，佢又特登黐翻个人样喺上面，但系其实嗰个都系得一个机械臂，得一个机械臂系咁去削嘅。 其实系唔需要噶， 系啦， 系纯粹俾你感觉上冇咁侵略性。 冇错 ，Q 咗， 系啦 ，Q 咗嘅啫。咁但系原来随住呢个人形嘅机械人咧，亦都越嚟越多啊、因为原来人形机械人咧，俾到人有一种咧。科學家會覺得是兩面的，有些是覺得會恐懼，有些人就會覺得安心、因為機械人如果他可以譬如在一些特別的場合上面他用一個人的形狀去展示出來，他給到我們一種親切的感覺，這個無可厚非的。 是 但是因為人形的機械人我們想再做得親切一點的話，他也都衍生了就是另外一種的生意出來、就是人皮面具的生意了。系啦，而家啲機械人咧，其實佢哋做得好深入嘅，深入嘅程度甚至乎佢哋嘅眼球啦，即係佢哋已經唔係一塊，唔係好似你將個 pad 擺喺個 人頭位置，跟住就做嗰啲假嘅表情出嚟，唔係咁樣噶啦，已經做到同一個人係差唔多，個表情啦、面部嘅喐動啦、輪廓啦、個眼睛嘅移動啦，甚至乎個舌頭可以伸出嚟嘅。 哦，即係越嚟越似真人。 係啦，係越嚟越似真人嘅，而且佢哋嘅對答同嗰個就軟件啊，就可以同你一啲好人性化嘅對答啦，亦都會喺你身上面去到學習啦，呢啲好多嘅嘢嘅。咁當然佢軀體當然亦都係一個機械人啦，亦都用電啦咁樣。咁但係佢做咗咧就係一個人皮面具嘅生意。同埋佢哋嘅毛髮，人類嘅假毛髮咧，一個行業咧就多咗好多嘅生意，因為好多嘅研究所佢哋會將呢啲嘅機械咧就用一個人皮面具笠住佢，咁其實開頭咧當然係諗住放喺一個譬如客戶服務中心，咁你就覺得自己同一個人傾偈，人咧即係我哋真嘅人咧好奇怪嘅，我哋又有陣時會覺得佢。好驚喎，因為佢人樣，但係佢係機械人，我同佢傾偈喎。 心理係嘛？ 但係我哋又有好好奇嘅心，到底佢係點樣去到運作嘅咧？咁所以呢個生意咧，就係隨住人嘅心理變化咧，佢哋嘅生意額亦都越嚟越高啊！咁令到好多人咧就特別喺研究所會採用佢啲好真摯嘅人皮，咁特別訂造，話我想做翻特別係以前一啲科學家，譬如愛因斯坦。我要做翻愛因斯坦樣出嚟嘅， 咁嘅搞笑喎！ 咁啊做翻出嚟， 愛因斯坦嘅機械人喺我隔離，係咁同我講物理知識嘅話， 啊係， 嗰啲好入門，好初階嘅， 講深啲我都聽唔明噶啦。 係啦係啦，咁佢仲可以行，可以走，咁啊可以做一啲好簡單嘅課堂俾你。其實呢個亦都係未來機械人嗰個嘅方向嚟嘅。咁、但係我覺得要多啲辨識啦，即係例如佢心口上面掛住我是機械人咁啊 ，I am AI， 咁等啲人一眼望去嘅時間咧，就會知道其實呢個係一個機械人， 因為唔會太像。真好似蠟像館咁樣，你去影張相都要知道邊個係真人，邊個係蠟像㗎。係 啊， 如果唔係真係有啲驚驚地啊。 雖然有啲外國明星中意企喺個蠟像或者企喺個蠟像館嗰度， 係啦， 就同人影相。 人噶嘛，我嚟。 跟住你影咗几张相之后，突然之间同你 say hello， 吓真啊！ 嗰啲好玩啊，嗰啲好玩啊。 箍紧会扼杀了命运，如自由片断线飞向下个乱枕，焦急最多勉强合衬，过于恬淡地爱渐渐磨平吸引。是要走到尽头，谁能任你保留？谁参破？凡人无力掌握所有，就算预期任何效果，任何事仍能出错。太多寄望被爱，终归爱到绝望。当剧情并无什么，就容让桥段将错就错，也可接受错，学习明了后果。或下重疤再复原，才能学会安全而差错。事仍能出错，太多寄望被爱，终归爱到绝望。就当剧情并无什么，就容让桥段相错就错，放胆领错，暗示还为合魔。情路寻觅的，亦曾迷失过。也许错误过，才沉淀过，犯错出自为情传下歌。就 什麼就用讓橋段將錯就錯也可繼續錯讓別離來受苦或對的有天會找到你下落 這首歌是安俊豪他的新作品《墨菲定律》我们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呢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记得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早晨九点零九分，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嘅情况啦。美国联储局咧维持利息不变啊，但系预告咧将会喺六月咧开始放慢缩表嘅步伐啦。美股三大指数咧升跌不一啊，导致咧盘中曾经咧飙升咗500点嘅，但系其后咧喺高位咧遇到阻滞啦，咁啊收报咧37903点，升咗87点啦，标指要跌啊，跌17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52点啊，港股 ADR 咧略跌4点嘅，大型嘅蓝筹股咧就个别发展啊，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港股情况啦。呢、這个时间系咪要呼吁下电话咧？ 系18723888，咁啊欢迎听众咧就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可以有好多嘅事情透过我哋嘅电话咧，咁啊同各位咧喺呢个大气电波入边好好分享啦。 系，我都觉得系，尤其是咧一啲追星嘅朋友啦，咁当然有你自己嘅方式去到为你嘅偶像们庆生又好，支持又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身边都有一啲小偶像嘅，可能只不过系啲好人好事啊，又甚或乎系只不过你平时冇乜机会同佢讲啲情深说话嘅话咧，晨光 Morning Call 系一个好嘅时机。 今日。点埋一首情深说话未曾讲， 咁就 perfect 啦， 真系 perfect， 啱唔啱咧？ 啱啊啱啊！ 下个礼拜母亲节啦，预早啲祝妈咪都得嘅，咁我哋每一日都系 serve 一个听众到啦，希望大家即系我哋就排下队，唔好塞车，咁18723888，等待大家嘅祝福，透过大气电波分享出去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 O、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 O 喺呢个环节咧揾嚟啦，哇！继续有个榄球嘅呢个热度啊吓，咁咧有香港女子代表队榄球队嘅成员咧，庄嘉欣同我哋分享嘅，嘉欣早晨啊！ 早晨啊 ，O， 系你好啊！喂，今日咧想带翻你入去香港大球场先，好热闹嘅一个气氛啦、啊。咁啊，见到咁多嘅香港球迷接近40000人啦、啊、，full house 咁样支持香港队啦、啊，你个感觉系点噶啦？ 是好好震撼嘅，即係你預咗一個比賽場地坐滿人，其實都比較少。咁、尤其是係自己主場咧，即係啲觀眾係你一跑出嚟。可能你一跑向前或者做了一个 tackle， 咁佢哋都好打气，那个感觉是好震撼的、第一场波个印象是好深，即系我上年就受伤啦，就冇打到 Hong Kong Sevens。咁 今年第一場比賽夜晚， 係 咁跑出嚟已經好多人，星期五晚、哦、可能大家放工過嚟啦， 係啊， 係跟住係南看台都可能坐滿人， 一定啦，南看台不嬲都坐滿人㗎啦，係啊， 係即係個氣氛係真係好熱鬧，係嗰下我係有少少俾佢嚇親嘅，係係，因為係好。好大聲啊！ 有冇少少緊張咧？嗱，雖然我哋叫做空撐啦，即係主場咁去出擊啦，但係嗰種打氣聲會唔會令到你哋更加崩緊啲？嗱，因為我哋有陣時都同唔同嘅球員去傾偈，有陣時有啲球員咧喺外地嘅發揮好啲嘅，因為好靜啊，佢覺得啊，其實冇乜人打氣啦，我反而好專心到focus 嗰個球類運動。你哋係點樣嘅咧？我又想問一下啦。 我自己都比較喜歡在主場打的，始終有家人、有朋友來看啦，即是你每做一樣 很小的成功他們都跟你打氣，即是那樣東西是一個 很鼓舞的、不過緊張就一定會的、但是那一下我就那個感覺是嚇親，點解感覺係真係大聲到咧？平時我哋要同隊友講 call 噶嘛，可能傳波俾依家。 你哋會講廣東話定係講英文嘅？我想知道，係因為咧，可能人哋會聽到噶嘛，即係譬如愛爾蘭隊，你講英文，我咪聽到你咯，咁樣係嘛？ 都會講英文為主嘅，因為我哋嗰隊都有好多唔同嘅 外國人咁樣，係 啦，但 係 佢哋 外語人啦， 香港大嘅， 係係明嘅明嘅，係。 但是即可能有时心急会讲全地咁样，咁佢哋其实都明 白， 系啦，但主要都是用英文嘅。 明白啦。头先同间一路倾偈啦，我又想问一下啦，看台上面除咗你嘅屋企人啦，或者 friend 啦，或者支持你嘅朋友之外咧。仲有應該有你的學生係嘛？會唔會都啊 ？Miss 平時咁樣教，睇下你做唔做到先咁啊？即係有啲細路仔係好刺激、好投入，覺得哇 ！Miss 落場打，加油啊！加油啊！嗌得好癲嗰啲咧，嗌到喊曬嗰啲，唔知道會唔會有呢啲情景出現啊？ 都會有嘅。咁我諗，不過我諗佢哋同嗰個觀眾咧，可能尤其是有打開籃球嗰啲小朋友啊。球會嗰啲小朋友啊，即係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啊，好激動啊，好開心啊！見到打完場完咗比賽啦，咁佢哋就會好開心啊，要你簽名啊，要你影相。 有冇好開心？即係譬如攞翻你球會，應該係我冇記錯啊，應該係老虎係嘛？ 係啦， 係啦，老虎球會咁攞翻件會好似我哋平時中意睇足球曼城嘅波衫俾阿嘉欣簽咁樣，話攞翻老虎嗰件衫俾嘉欣簽啊！咁你係咪覺得好正嘅個感覺？其實係 都 係 嘅。我諗最主要係即係打咗場好波，咁你俾佢，其實我有時覺得唔係。即除了打 rugby 的人，他明白可能明怎样，可能好像欧利这样去看，那你会觉得、我不是说全部球例都很熟，但我觉得有时是很感，即除了你在个运动员你可以感动到他，只要原来有些不是很懂打 rugby， 不是很看过 rugby 的人，原来他都可以给你那个表现去感动，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雙向的一個聯繫啊， 是 我反而覺得啊， 即係你開始好似推廣緊個運動，同埋好似有少少薪火相傳，因為我知道你會教學生，咁、你啲學生都係由一開始唔識乜都唔識嘅，亂衝亂撞嘅，但係到佢開始喺個球場真係見到，哇 ！Miss 好似一個明星㗎，好似一個明星咁樣，佢真係落場哇，同啲外國嘅朋友去周旋啊，去得分啊咁樣，咁都好。似唔多唔少，個成就感好大啊！會唔會都係？ 都會啊，都係好似啱先講係，即係其實運動係一個好容易感染到人的。 係 即係除咗我覺得係我打好做好咗自己嗰樣嘢，其實個觀眾嘅反應，例如佢哋我哋即係只係傳咗一球波，佢哋已經好支持，即係嗰個感染力，其實我係覺得反而俾佢哋感染到。係，同埋我覺得另外就係、即係我哋香港都我。即係香港土生土長，叫做都本地姜啦。咁我喺香港其實同 typical 嘅女仔都好相似嘅，即係細細粒啊，又唔係好高大啊嗰種。但係我覺得 我希望即係可能多啲 其實唔係淨係身形會局限咗你嘅運動發揮咯，你想講？係 啦，冇錯啦，即係希望有有興趣嘅女仔啊，小朋友男仔啊，都會可以去嘗試咯，即係希望呢一樣嘢都會唔會係可以 inspire 到佢哋、其實都唔一定要係好大隻啊，或者各樣嘢先可以去嘗試嘅。 梗係啦，我最中意睇就係啲速度型嗰啲。扭过两个爆过两个跟住落底线跟住得分嗰啲最正系咁啦，系咪先？即系我估大家对于榄球嘅世界可能就系一班人围埋一齐啦，即系当普通收音机旁边听众，可能比较多啲冲撞嘅咁样。但系其实唔系噶，如果你够快够扭得咧，你唔使掂到人都可以攞分嘅。当然呢件事好梦幻啦，好似我哋睇嗰个动漫改编 Flash 咁样系嘛，即系嗰一次闪电侠咁样，我闪过晒你啲人，我都根本掂啊，你又掂。我又掂到你咧，咁样即系呢个纯粹主持人打趣啦，咁样好啦、今集咧临尾尾巴问多你一个问题啦。嗱，间教练，我知道你除咗系球员身份啦，你都会教波。你享受教嗰个身份，定还是落场打嗰个身份咧？老老实实， 现阶段都系中意打嘅， 系 啦，打波就。冇咁即係可能做返嗰、那个专场囉。咁但係教波可能係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反而可能我教嗰啲小朋友比较细啲嘅。咁、可能我觉得係除咗 Rugby,即系学 Rugby 嘅过程佢哋学到啲咩、即係可能係咪一定要赢好紧要，即係可能嗰个阶段又唔係最紧要係赢。咁、可能 最紧要係慢慢成长或者学咗啲 basic skill。 是啦，我觉得是这样紧要啲嘅。咁、可能相对打波都是刺激啲啊，对唔同嘅对手好好玩啊，即可能对于我嚟讲就打波都是我比较喜欢嘅。 好啊，最难忘嘅战役又系边一场？ 其实都好多难忘嘅，例如 最目前为止 最目 前，因为你球员生涯未完结，我必须逼你揀最出嚟先，因为你今日嘅最同你下年嘅最可能唔同咗。 咁如果讲到最难忘，就当然会系啱啱嗰年亚运啦。咁、我哋入咗季军战， 系啊， 系咯，亚运嗰场就即系赢咗，你知系会历史上有一面亚运嘅奖牌啦、女仔 系啊。 團隊，咁我哋即係好緊張嘅，直到即係呢一個，其實點講咧？除即係呢一個背後，我哋上一屆再上一屆喺印尼嗰、那個亞運咧係失敗嘅、我哋入唔到頭四，係一個咁就覺得，有個心結係即係好似。解唔开嘅，到上一年有机会系你等咗三年、四年、五年，因为 Covid 又延长咗一年。咁嗰个抱负、嗰个期待去打嗰一场波，系已经好大压力噶。嗰几个月，即系最后屘去到嗰一个 季军 战，系啦，咁就会大家都系用出最大嘅努力啦。跟住最后屘，我哋都险胜嘅。咁我即系睇翻，即系嗰一下。有冇好記得好多細節嘅片段冇，但係嗰個感覺係你唔會唔記得咯。 好啊，今日咧同我哋嘅七攬女子運動員啊，嘉欣教練咧講住咁多先，下集再請你咧多講少少咧攬球嘅文化啦。 手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似是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从十以后，就让我单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救生舱和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寸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爱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一 最新才够催眠，能成全亦算福气，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再安然到尾，能够让你生活以后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有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我全撤离，再安然到你，能够让你生活已复起，祈求你待我越过黑暗，观看那晨光升起，而我即将耗尽最后这习惯氧气，回顾一起宇宙里历遍情爱真理，完全无负早偏起，我愿意为你牺牲余生来让你胜利，你虽然远离我依然爱你，曾有幸抱紧也够 Gigi 严明希，有呢一首作品，还有一首《救生舱》，同大家讲下咧一个嘅特别交通消息啦。运输署咧，喺上午嘅9:20宣布咧，因为交通意外啊，观塘绕道咧往旺角方向啊，近住丽业街系啦，近住观塘丽业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嘅，市民咧请留意九巴途经观塘绕道啦，往旺角方向嘅服务咧会受影响嘅，请考虑咧使用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啦，例如港铁服务。现时咧，观塘绕道啊，往旺角方向嘅车龙咧，龙尾咧已经去到将军澳隧道啊，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顺路噶啦。咁驾驶人士咧就要特别留意啦。今日同大家讲下美国财政部咧，琴日就宣布啦，维持较长期嘅债券嘅季度发行啦，规模不变嘅，符合市场预期啦。同时亦都宣布咗咧，佢哋系20多年啊，首次咧回购翻现有嘅债券计划咧，将会喺5月启动咯。咁啊，财务部嘅声明入边就指出啦，喺下个礼拜咧，季度再融资发行之中咧，将会出售咧1250亿嘅美元债。其中包括3年期、10年期和30年期的国债，咁究竟系咪咁咧？咁大家咧就继续观察住咧美国财政部嘅新嘅政策嘅出台啦，因为都有机会咧影响环球嘅金融局势嘅。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追踪31。 晨光追踪31又嚟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阿唱仔喺度嘅，早晨唱仔， 今日边唱仔 啊？系啊，早晨啊，白仔，早晨啊， 我都可以系嘉明仔嘅， 系啦， 嘉明仔， 系啦，反正船仔都系仔啊，佢女仔都系仔，咪冇所谓啦，系啦，好，咁啊揾阿唱仔同我哋讲下7:35啊，港台电视31铿锵集嘅节目啦噃。 好啊，嗱，咁今晚嘅铿锵集咧，就同大家探讨下呢个社区保姆啊。咁咩叫社区保姆咧？就系话说啦，有一个叫做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里边嘅其中一个社区保姆嘅服务啊。嗱，原来推出咗有10多年噶啦。咁啊，原意咧就系即系好多我哋而家香港社会咧揾食艰难，父母都要翻工噶嘛。咁啊，个仔个 B B 仔咁点算咧？就系有呢、這个。社區保姆計劃啦，就是、通過呢個鄰里之間互相幫助，就達至雙贏嘅。咁啊，雙職父母咧就有一個短暫嘅托兒服務啦。咁啊，同時啦，咁呢啲社區保姆係啲咩人嚟咧？就係、是、區內咧 一啲家庭主婦啊，或者退休人士、嗯、能夠投入社會，就幫補下啦，咁啊得到少少嘅補貼啦，咁啊大家都好啦。咁啊，但係呢個社區保姆咧，其實即係呢一啲服務啊，係咪真係切合而家呢個社會，即係嗰啲雙職父母咧對育兒照顧嘅期望咧？呢啲社區保姆咧又會遇到一啲乜嘢困難咧？嗱，咁啊十幾年啦呢個服務，今晚咧就會同大家回顧一下，咁啊檢討一下咁話嘅。 係十幾年啦，咁我都有聽過我自己仔仔嗰啲幼稚園同學嘅父母咧，咁有陣時佢哋真係要揾餐食啊，咁、所以都係會需要咧就係呢啲社區保姆去到幫手啊，一定有佢存在喺度嘅。咁但係會唔會有啲優化方面嘅方向諗下咧？咁啊今日夜晚咧可以喺呢個鏗鏘集嗰度揾到啦嚇。 好啊，睇完鏗鏘集之後咧，八點鐘有運動教室31。 冇錯啊！咁啊，呢個節目咧就係由康文署同我哋香港電台合作嘅節目啦。咁啊，目的係介紹同埋推廣一下一啲運動咧，等我哋市民大眾去玩一下嘅。咁啊，但係唔係我哋個個識玩噶嘛啲運動。呢、這個節目咧就係介紹呢啲入門嘅知識啊、技巧啊等等嘅。咁啊，等我哋知道佢啲遊戲規則啊，有啲咩基本裝備啊，需要咩場地去玩咁啦。咁啊，今集咧就會介紹兩種運動，就係、是、呢個射箭同埋門球啊。咁、呢兩個係啦，呢兩個運動咧，即係睇落又話難難，話難唔難，話易唔易啊？即係好多嗰啲社區中心啊，或者度假村啊都玩噶嘛，但係又未必識玩噶嘛。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睇完呢個節目咧，下一次去度假村玩嘅時候咧，咁啊自己識得點樣去玩下摸下啦。 好。 10:30咯，有何以中国咁啊？内容系啲咩咧？ 嗱，呢个何以中国系一个纪录片嘅系列啦。今集咧就同大家睇下中华文明嘅所谓嘅史前古国啊。咁啊，我哋知道中国好多个朝代啦。咁啊，可能你数到最即系好早嘅秦始皇啦，秦始皇再之前系春秋战国啦，咁再之前系夏商周啦，识得咁样数已经好叻。咁但系原来之前都仲有文明噶。讲紧嘅叫做良渚古国啊，咁系咩咧？系距离大概而家5000年前前后啦。咁喺呢个黄河中下游流域去到长江中下游嘅地区嘅一种文明，系我哋能够追溯得到而家中华第一古国。嗱、今集会同大家睇下好多当中嘅出土文物，有啲古墓啊、陪葬品啊、城镇啊、一啲酒杯啊，好精致啊。咁啊，让我哋了解一下当时嗰啲建筑啊、祭祀啊、文化等等，等我哋知道咧。哇！我哋如果呢個中華文明咧，真係舊到去邊一度？但係原來咁早之前已經真係有文明有文化㗎啦。咁啊，想認識一下我哋條根多一啲嘅話咧，記得留意今晚10:30嘅何以中國啊！ 好啊，唔該曬唱仔，由今晚嘅7:30開始都有好多好多精彩嘅節目，唔該曬， 拜拜。 嗯，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寻日开始，全日超过80万人次出入境香港，其中入境的内地旅客占大约18万。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认为，昨日內地旅客訪港人次平了去年五一數字，如果不是受天氣影響，相信人數更多，亦相信有些旅客未必選擇首日假期來港。崔定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酒店整體入住率理想，他認同深圳的酒店價錢比香港便宜，香港來往內地交通方便，旅客選擇回內地住宿，第二天再來港亦好方便。對於旅發局舉行煙火表演，崔定邦希望當局日後在宣傳上可以更清楚說明煙火表演和賀歲煙花或國慶煙花的規模不同，以及觀看的地點。廣東梅大高速公路昨日發生的路面塌方事故，當局截至今日清晨發現23架汽車陷落，36人死亡，30人受傷，傷者沒有生命危險。 路面塌方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调集精锐专业力量，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善后处置、风险排查等工作，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保障救援安全。省市选派最强医疗专家，展开多学科会诊，全力做好伤者救治、灾害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进行。美国政府因应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实施新一轮制裁，合共涉及大约280名个人和实体，包括20间以中国内地和香港作为基地的公司。部分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被指协助俄罗斯获取关键技术和设备，有中国企业被指向俄罗斯公司出口制造无人机的物料，包括螺旋桨引擎和感测器等，以及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地。财长耶伦在声明中表示，华府一直警告为乌克兰战争提供物质支持的企业将会面临重大后果。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非法单边制裁，强调中国政府依法依规监管两用物品出口，中俄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符合世贸规则和市场原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80点，升13点，成交金额80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57.75元，跌5仙；腾讯控股348.6元，升4；阿里巴巴73.5元，跌8毫；汇控68.75元，升1.75元；小米集团17.36元。升4仙，美团112.2，升2.7；比亚迪股份221.2，升5.6；百度集团101.8，跌2.9；建设银行5.12，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56.22，瑞士法郎0.915，加元1.374。人民币7.244，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71，欧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8,152点，跌122点。港金报21,69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2.71美元，卖出2,32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大家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有交通意外，现时观塘绕道嘅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重复一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嘅位置有交通意外，现时观塘绕道嘅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意外亦都影响到茶果岭道嘅车龙排翻上去张南隧道，而家张南隧道出去观塘方向较为车多，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近翠屏南村嘅位置车多。咁现时将军 昌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龙尾排到去宝顺路，市民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喺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较为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车多，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马场，入上水就排到去美林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新墟位置较为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嘅位置，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想晚晚有觉好瞓，首先要 B B 瞓得安全。B B 出世之后就要俾佢瞓喺自己张床。而 BB 床要放在父母的床边，俾 BB 养睡，不要侧身或者趴住瞓。BB 床上千祈不要有杂物和松散被铺，咁先可以防止和睡眠相关的意外，父母就自然瞓得安心啦。睡得安全，亲子无忧。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1岁来自加州的 Olivia Rodrigo， 其实她是有这个菲律宾的血统的，也都可以为当今乐坛的天之娇女，有她的新歌 Obsessed。 She's got those lips, she's got those hips, the life of every party. She's talented, she's good with kids, she even speaks kindly about me. No, no, you love me, no, no. 同人拍拖啊，会唔会咧，即系好着迷于佢嘅前度咧？呢一只歌咧就系讲呢一个古怪嘅心态啊！本周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Obsesse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想忍啦， 肥强乜嘈之巴闭啊！你唔系话要立志做隐世厨神嘅咩？而家又话唔忍？ 其实咧，我系唔想忍受饮食业个潜在危险啫。 唔想忍受，咁就一齐确保饮食业工作安全守则。想知多啲关于厨房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饮食行业工作危机处处，跟足指引做个叻叻大厨。我系 Kylie 孔慧佳。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Andy is typing， 与你可忘掉天地 Special， 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到黎明 Back to me Pandora， 这夜完全与你并没预备。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在拍摄过程之中，饰演女主角袁歌的陈都灵得到很多位前辈的指教，当中包括剧中饰演上司的邓穗文，他们一起研究角色的时候，对方的细致准备深深地启发了陈都灵。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边有嘉明、小白同埋阿 O 啦。咁啊，唔止直播室入边嘅，如果大家近排搭开港铁咧，都有机会见到我哋嘅、有啲地方好似文书、 有缘就见到嘅啦。 系啊，咁点解会见到我哋咧？咁啊，留待听众去发掘啦。系、啊，带点神秘感，几有趣。好，即刻同听众朋友倾下电话先。早晨，早晨， 早晨，咁。主持你哋好， 早晨 Monica， 早晨 Monica， 你哋好啊， 系有啲咩开心嘅嘢喺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时段同我哋讲下咧？ 今日咧系我嘅外孙仔乐乐啦，四岁生日， 嗯 ，Happy Birthday 乐乐， 四岁生日， 系啊，咁就我希望佢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听教听话，日日都咁开心， 系、四岁即系幼稚园啦，有冇已经俾压力俾压力佢啊？系啊，个 A 字写得靓唔靓啊？ O K 嘅， 你俾人哋做下小朋友先啦、啊，系咪啊？ 所以如果问咗佢，咪知道咯。而家佢仲系一个小朋友嚟嘅， 系咯， 系啦 ，O K 嘅。 咁要问佢妈妈啦。 哦，系咩、 啊？咦，咁妈妈系唔系虎妈嚟噶？ 妈妈都唔系虎妈嚟嘅， 咁就得啦。 快乐童年好重要啊， 系啊，咁啊有你锡，有妈咪锡，咁啊非常好啦。会唔会带佢周围去下唔同嗰啲主题公园又玩下，跑跑跳跳噶？你知啲细路仔啱唔啱啊？ 要放电啊 ，Monica 会啊，佢好中意去噶。 咁啊，你 我哋系四代堂啊，仲有太婆太公添啊。 哇！哇四代同堂，犀利， 好犀利啊！四代真系， 即系每一年都每一次都系好年轻嘅时候生下一代出嚟啊！咁就集齐四代啦，系嘛？ 系 哦，咁啊，幸福幸福开心，系咁啊！哇，饮茶嗰个阵容都好盛大， 系啦，两位系咪要？ 可能 冇咁多，仲有舅公同埋舅婆咁咯， 冇咁多 咁多， 仲有 噶啦， 但仲有舅公舅婆， 加多两位啊，加多两位啊， 阿乐乐应该今年开始拜年都已经拜得几犀利噶啦， 系咪啊？ 系啊， 系咯，净系讲恭喜发财咁都已经讲好多次咯。 系啊系啊，而家成日好似小朋友咁样讲嘢咁咯， 佢真系一个小朋友嚟， 四岁仔啫，有 B B 话都正常嘅。 系咯，四代同堂，你哋会唔会有啲食谱啊、家传嗰啲咧，系可以即系渗啲过嚟啊？有冇噶呢啲？ 啊呢啲啊，我谂传到我呢代应该冇啦， 失传咗，失传咗啦，已经系咪失传咗啦？系嘛？ 做阿女嗰时，阿女已经冇乜点学啦，应该、 哦。你有咩家传菜噶？我又真系纯粹问下你啊。 哦，我系饺子咯。 饺子系愿闻其详， 系咩嘅饺子咧？ 北方饺子。 哦，北方嗱，系咪会落多少少母汤嗰只啊？煎饺咯，咁样系咪啊？ 唔系，都系烚嘅，但系入边。 哦，即系冇汤包嗰只，意思系咪啊？即系唔系上海汤包嗰只系咪啊？ 我就系山东饺子。 哦，山东饺子正喎， 系咩馅噶？我想请 好多大葱喺入边嘅系咪啊？ 我唔系，嗰啲系分开食嘅，系白菜之外有韭菜啊，有跟住就会落个钱币咁样样咯。 落个咩话？ 好细嘅豆领仔钱币咧，洗干净嘅咧，放落个饺子度，边个食到咧，嗰年就会好好运咯。 喂！好嘢，好嘢！ 呢啲咪就系外国人嘅 fortune cookie 咁样食， 系啊！ 但我真系超惊咬崩自己啲牙啊，大佬！ 咁你唔好咪狠咯。 所以食每一啖嘅时候，一攞嘅时候咧，就慢慢咬， 细嚼细嚼 细嚼细嚼，哇！ 几得意，几得意！咩啊？听唔到？ 可以咯。 听唔到，听唔到，你讲多次。 我哋会细细啖咬开咁样睇下先咯。 当佢小笼包咁食咯，变咗好小心咁食啦。 越小心系我嗰个豆领应该会特别去银行唱啊，唱个最干净、 最新嘅，冇用过嘅。 唔紧要啦，咁高温度，乜嘢菌都杀晒啦。当年一定系咁样讲噶啦。 咁 Monica， 你有冇试过咬到呢一个钱币啊？ 我哋个都几人都试过啊。 有嘅， 系咪真系特别好彩噶嗰年？ 都叫做 OK 啦， 托赖啦，托赖啦， 咁够啦，够晒啦。 哇，呢个传统好有，你睇你四代同堂， 系咯， 都可以有呢个传统习惯，真系值得参考借镜。 好啦， 要传俾乐乐啊， 知唔知啊？ 系啊，好啊，好啊， 好啊。咁啊，今日咧拣嚟呢首作品，你都好锡佢咧，拣嚟。 喺呢个阿拉丁嘅作品入面嘅一首歌曲，我哋一齐听听好唔好啊？吓， 好啊，多谢晒你哋， 多谢晒 Monica， 亦都再次同乐乐仔啊讲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快乐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其实我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食茶叶蛋嘅。 哦， 咁啊，甚至乎我发觉都有几多人系喜欢呢一种嘅食物嘅。咁啊，小朋友亦都好容易接受啦。 嗯， 不过系柴饼，如果你喺街买俾小朋友食嘅时候，就要吹翻冻佢。 系、 哦、啦，因为嗰一下一攞上手嘅时候，哇，好热啊！ 啊，依家买只茶叶蛋几多钱啊？ 都五六蚊噶。 我要五六蚊。 如果你单买都五六蚊。 我旧时细个就食一蚊咯，一两蚊嘅年代咯。 咁啊，如果你话而家买嘅话，通常佢要跟 package 就会好啲啦，咁啊 加杯凉茶咁样咯， 系啊系，咁啊会好啲啦，即系相对嚟讲会经济少少啦，单买一定系贵噶啦吓。好，咁但系如果你想自己整茶叶蛋咧，其实都唔系好难嘅一件事嚟嘅啫。咁、当然亦都要准备定茶啦、茶叶啦。咁茶叶咧就我觉得一般嘅红茶叶咧，其实已经系 OK 嘅。咁、亦都要准备定一啲。我自己中意咧就係用一個嗰啲叫滷水袋，嗰啲袋啊，將啲茶葉抌曬入去先。因為你用任何煲都好啦，電子瓦鏟咧去整嘅時候，你嗰個茶葉料擺散曬嘅話咧， 熟啲就啲講。嗱，我想問一下你先，嗱，究竟茶葉蛋應該用啲咩茶葉呢？因為我真係完全冇概念啊，sorry 啊。 紅茶咯， 紅茶， 紅茶類別嘅茶葉咧， 即 係 普洱、普洱嗰啲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已經係 OK 嘅啦。咁有啲朋友就中意溝茶嘅，即係好似茶餐廳咁樣啦。 你自己撈嘅，所以每一個咧嘅茶葉蛋都係有少少嘅唔同味道。 你唔好亂咁放，唔好放嗰啲日式嗰啲綠茶落去啊！ 抹 茶 又 冇 嗰啲唔啱數嘅。你逐啲逐啲講。 你見喺街上面咧，都唔會人攞。我斷估唔會攞綠茶。 梗會啦，唔係，但係青茶又點解釋咧？青茶又唔啱嘅，一定要放紅色嘅。 紅 係 紅， 即係要深色嘅茶葉啦， 深色 嘅 茶葉㗎嘛。 係啊，啡啡地色㗎嘛，啱啊，即係嘉明覺得啱。好啦，咁另外亦都要準備定啲豉油啦，咁啊亦都水啊，又或者係最簡單嘅，你想有啲特別嘅葉葉，譬如花椒嗰啲咧，你自己中意嘅或者八角嘅，咁你自己中意有呢一類型嘅味道，你都可以自己加嘅。咁但係未必係個個小朋友咧就中意呢啲嘅味嘅，咁即係家長就可以自己咧就酌量咧就去調教啦嚇。 通常一刀俾佢哋，一刀俾自己咁樣。 咁喺呢一個醃呢個雞蛋嘅時候咧，咁啊有啲特別嘅方法。如果你想有個甜度嘅話咧，你可以攞一罐嗰啲紅色汽水。 哦， 咁你就直头倒埋落去，系啦，咁嗰、那个甜嗰个口感咧，会喺食嘅时候咧就会出嚟嘅，系、啦，咁亦都唔会系太甜，因为你始终你会加水噶嘛，咁亦都会有一煲嘢去慢慢煲个鸡蛋嘅，咁呢个可以大家参考一下，咁啊发觉呢个汽水都可以做几多嘢嘅，即系鸡 翼， 仲有冇鸡翼啦，原来卤水蛋都得嘅，系啦，咁啊几好啊，好啦，咁啊今次咧咁啊材料就差唔多啦，咁你就准备咗啲鸡蛋先，咁鸡蛋咧亦都会先系将啲鸡蛋烚咗佢，烚到大概咧就八成熟。八成熟，跟住你就攞个匙羹啦，烤烤烤烤烤，咁啊烤烂佢少少啦，唔好烤得太烂，因为佢入边唔系全熟噶吓。咁烤烂咗佢少少，咁然之后你就可以准备定去到咧就摆入去嗰个锅入边咧就做呢个卤水蛋。咁你烤烂佢，当然就大家就好明白嗰个用意啦，令到佢更加入味。 同埋有嗰啲裂纹咧，我觉得好靓噶。 系啦系啦，冇错，即系茶叶蛋系要咁嘅样嘅。 系啊， 茶叶蛋唔系咁嘅样咧，佢系。佢 冇 牌 就唔係茶葉蛋， 係啦，佢係假嘅，假嘅。好啦，咁你就準備咗啲雞蛋啦，咁亦都烚咗佢啦。咁你就準備定頭先所講嘅材料啦。最主要都係茶葉啊，或者少少嘅八角啊，放入去啊，或者我頭先所提及過嘅一啲汽水你倒落去啦咁樣。咁網上面都有好多唔同 recipe 嘅，咁大家亦都可以試下。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係一樣嘢，當你將嗰啲已經烤咗殼嘅雞蛋放入去之前咧，你最好可以喺個底嗰度咧就攞嗰啲嘅廚房紙濕咗少。少水先，咁铺喺下底，咁亦都可以减少咧。万一佢因为我哋要煲成一个钟松啲嘅，咁佢又唔使话黐底啦，系啦。咁如果你本身有啲嘢隔住嘅话咧，咁你自己清理就好啲啦，系啦。咁我都好为大家着想嘅，咁啊想大家洗嘅时候都唔使话咁辛苦， 为省煲嗰个着想。 系啦，系啦，因为省煲，我成日都省嘅， 明白啦。 系啦，咁你就再将啲叫食材咧就放入去，放入去之后，我会先将佢煲少少，煲开始有啲味出咗嚟先嘅，跟住就放鸡蛋。咁啊，鸡蛋将你预备咗，譬如八只、十只。你就一次过咧就摆烚去，咁啊即系头先提及过就中细火啦，就大概咧就煮佢。如果用电子眼餐嘅，你就一路开住佢 set 个 timer 就大概一小时左右。咁你煮完佢之后，你都最好就将佢焗多一阵，咁啊令到佢嗰个味道可以更加入去嗰个嘅鸡蛋入边。咁啊当然就等佢搞掂啊，整完之后你就攞出嚟。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先将佢放雪柜嘅，咁可能隔一晚。覺得第二日個味道會更加香口，同埋如果夏天食嘅時候咧，有種冰涼嘅感覺。咁但係如果你中意熱食嘅話咧，可以就隔多佢一陣間，等佢醃多一陣，咁個味亦都可以好入啊！呢個茶葉，但大家不妨試一試。 我的享樂時代。 而家咧好多人都習慣咗，譬如出街去揾食物、揾餐廳或者揾一個好玩嘅地方咧，都會透過一啲網絡嘅平台嘅，係啦。咁你哋都通常都會揾啦。而家香港就open 嗰個唔知咩啦，就揾餐廳啦咁樣。或者咧我自己好中意睇咩咧，就係、是、譬如我哋 call 車啊，係咁嗰啲的士台咧，有時有啲係已經用手機 call 噶啦嘛，咁嗰啲就會睇埋司機嘅評價嘅、即係佢有啲會唔知俾幾多粒星咁樣。嗱，如果平時你哋啦，当间餐厅不过不失啦，即系唔系话好好食，但系又未去到难食嘅，服务质素 OK 咁样，你哋多数五粒星会俾几多粒星咧？如果真系会评价嘅话， 四， 這個、 鼓励性质， 我四添啊，我俾五添噶啦，系、只要佢礼貌啲，我通常都俾五。点解咧？香港饮食业真 系 好难做 啊！支持啊！ 系啊，大家唱翻好个饮食业，唔好一嚟就俾个大氛围一讲到就系话哇，即系所有侍应都黑口黑面嘅，冇可能啦！即系你做咗香港人。 人咁多年，咁你實有啲餐廳係禮貌周周嘅，你唔通個侍酒師走過嚟攞個叫做 white list 俾你，佢有黑口黑面，冇可能發生嘅。其實即係有好多好嘅餐飲從業員咯。其實香港真係， 嗯， 係啊， 係啊，小白咧。 我諗我一開頭我諗都係四粒星咯，係啦。但如果佢有啲菜式啦，無論係個菜名，其實名都 wow 到我咧，我都會俾五粒星嘅。即係講埋曬啲好古靈精怪嘅名咧，就我都覺得幾好 嘅。同埋即係嗱，我講多一樣，你哋家長咧用餐體驗咧，你就好涵蓋到小朋友嘅。其實你細路仔咧。开心咧，你哋就已经好开心 了。系啊， 系即系可能啲餐饮从业员俾少少嘢氹下啲细路仔，你就成餐饭其实加个分，会唔会系咁样咧？ 绝 对系，会啊会啊，系啊。 我自己咧，餐厅多数都系俾四嘅，咁、但系的士司机嗰啲咧，我通常都俾五嘅，唔、知点解，因为我觉得好似大，我见到所有人都系俾五啊，即系我觉得好似我俾四咧，我惊拉低咗个评分，系、啦，咁但系点解无啦啦讲呢一样嘢咧？咁啊，香港人咧就成日不想消费啦，咁、样，咁你都知道内地咧其实系比香港更加倚重呢一个嘅平台嘅，系啦评价，甚至咧入边啲优惠券都可以喺嗰啲评价嗰啲平台度揾到。晒噶嘛，咁全部都人都咁揾啦。咁香港人咧就去通常有啲咩地方可以平到价咧？餐厅啦、酒店啦、搭车 call 的即系 call 的的啦，佢哋叫咁样。我自己咧都有嘅，甚至譬如我哋去餐厅咧，佢哋系会同你讲话，嗱你俾个五星好评我啦，我就免费送啲嘢俾你食咁样嘅。系啦，咁所以我成日都俾五星嘅。咁但系最近咧，原来佢哋就话啊。你哋真系唔覺啦，酒店嗰啲人同你講話，你哋咧可唔可以俾多啲五星啊？因為你哋全部人都俾四啊。 哦、 原來香港人咧，大家聽到大家都俾四噶嘛，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咧，我哋習慣咗嘅，因為覺得俾五又未去到一百分啦、啊，咁樣俾四就啱啱好打個平衡。但係原來佢哋咧，只要你低過4.5咧，就會俾人剔走噶啦。 系啊， 我都听过有啲本地嘅化妆柜台姐姐讲过咧，通常佢哋会做问卷，你买完嘢之后事后嗰个感觉嘅评估咧，如果咧十分满分，你俾九分嘅话咧，都当系合格噶咋。 系啊，因为内地嗰个度量衡有少少唔同嘅，佢、即系唔好净系话二元分流就系得好同埋唔好啊，因为好系即系五星星代表咩咧？唔需要再进步啦，因为到咗顶啦嘛，即系你冇好到冇进步嘅空间啊！但你 4.5 咧，你仍需进步啊，仍需进步咧就好麻烦嘅，对于即系管理层对于下线嘅管理， 同埋因为原来成个平台咧。即係低過 4.5 咧，係唔會再推薦俾啲客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真係其實佢真係不過不失，原來可能即係內地習慣咗係唔係正正常常都俾五噶啦。係啊，咁但係我哋香港就覺得啊，唔係俾四已經好好噶 咯。所以近排深圳啲餐廳就扯低咗咯啲評分。 係啊， 請埋唔多香港人上消費。喂，我好叻噶咯，上到去俾四粒星你唔夠啊！你知我哋嗰啲咧啊斬斬嗰啲咁樣，喂，即係原來真係唔夠。 係真係原來唔夠㗎，所以大家如果 OK 嘅話，都俾五粒星啦。